点解啊？冇人有 notification 应该，所以咧得两个人入嚟。喂，我想知道阿康康同埋阿 Ultraman 96咧，阿 Ray Yip 咧，究竟系咪收到有 notification 啊？今次系不寻常地，唔系冇人入嚟，因为平时，我记得有11个啦。咁啊，平时咧就系唔系都有20个嘅最快。即系系咯，但系咧今日咧等咗好耐，先至有嘢睇，咁奇怪嘅点解？咁唔知点解咧？我自己一部 iPad 都冇动嘅声，因为部 iPad 咧用另外一个 login， 就自动即系 subscribe 咗，提翻自己睇下有冇 work 有运作嘅，点知又冇喎？哦 ，Norman 有通知啊，唔知点解咧？最奇怪呢，我就係見到有三個人入咗嚟嘅時候呢，就有兩個 dislike 喎。喺CCK2 係邊個嚟㗎？真係唔識喎，未見過喎。好，招呼下大家先，但真系不寻常地，好少啊，唔知今日。 恒宏，大家好。 Hello。 Ultraman 数96 ，Hello Ray Rip 探长监制，大家好。 系。 Team Mono。 Hello， 你好。 恒宏，鸡扒断晒屎，食紧鸡翼两只同可乐。超 Hello。 系。 Onizuka 64，大家好。Ultraman 数96。有 pop up notification，Jack Music MB 有 notification， 仲要比以前准时。 咁得意。 Norman， 系有通知话， 恒 宏YouTube有 notice， 超今日多咗我。 系点解读唔读你个名嘅个 Siri 啊？系 CCK True 啊，即系系咯，新嚟噶喂，好少听直播啫，咁都有听 archive 嘅系咪？咁啊又。即刻呼吁下嗰啲听 archive 嘅人啦，因为你听紧 archive 咧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欢迎你星期四夜晚10:30咧就入嚟一齐 live 嘅。咁你就喺个 chat room 度响个朵就又招呼你噶啦，就系咁简单。咁啊唔使净系听 archive 啦。 超好少听直播 ，rate rip 我收到，因为我 subscribe 咗。所以 YouTube 会自动提我你有 live。 好、oh, ，OK。 开封219。 Hello。 大家好。 开封 KY Fan 219啊。 Ray Rip。 Ray 唔知点解唔肯读你、啊，哈哈。跟住咧，我读啦，佢唔肯读，哈哈。我都话我每次会听 live 噶、啊、，OK。咁多谢你啊，咁啊。Norman， Norman， 秦国梳打水， 秦国 啊，探长好， 秦国，秦国距离而家980年啊，有冇咁耐啊？好似有，喂阿俊你好，唔使翻工啊？定系翻紧工先？对面咧，如果大家见到嗰间厂咧，有啲移动嘅通知声、啊。日本成日都好多嗰啲成人嘅节目咧，即系唔系 A V 啊，即系夜晚黑嗰啲电视台咧，成日都有啲喺一个好自然嘅环境见到啲人行过啊，见到个样啊咁嗰啲咧，就系啲咁嘅色嘅光管啊，通常都系。Nana 喺度啊 ，J J Lens， 系系系 Nana 咩？ 喂 ，J J 喺度。我、啊、呢、這个秦国嘅苏打水咧，系真系系咪好饮过玉泉咧？我就真系唔敢讲啦，好似好饮啲、啊，真系啲声都好啲嘅，因为玻璃樽啦、啊，听住， 管管声啊！ 多啲气好 饮 啲啊！ 哦，咩叫骨董水啊 ？Ray 陈国饮骨董水 ，John 及 Nap 及 Brown， 我翻紧工。 哦 ，OK 啊，进翻工。喂，咁咧就讲下个主题先啦。我都未夠50個，起一陣先。 iPhone 219，探長好似冇戴眼鏡，好耐做咗激光。 因為咧，我個鼻梁要唞一唞，成日都凹咗啊，可能啲骨膠原補充唔到啦，即係老咗就係咁噶啦，即係壓咗落唔彈翻出嚟，咁長期係咁就變咗有兩個窿咯。咁所以咧，盡量。如果唔係太早出街，同埋嗰陣唔係越曬咧，我都唔戴眼鏡，因為我個眼鏡咧有四五個功能嘅，其中一個功能最實用咧，反而係落街去避咗紫外線，即係變咗變黑咗，變咗太陽眼鏡、茶鏡咁樣。咁咧我最實用咧就反而係老花嗰 part 咯。咁啊遠近視咧個度數就未至於令到睇唔到嘢。咁散光而家 keto 咗之後又好翻好多，冇乜散光。咁所以咧，最即係要戴眼鏡嘅唯一嘅，唔係唯一，即係最大嘅用處咧，就係搭地鐵上網睇翻個電，即係睇翻個電話咁細咧，睇 YouTube 啊，睇 Facebook 咁嗰啲就要戴咯。即係其實我戴住老花出街都得噶啦，咁樣或者如果有隻老花加埋太陽眼鏡。最衰十蚊店冇呢啲咁嘅貨色啊！如果唔係嗰只我已經搞掂啦，每日咁所以咧，盡量咧，如果晏出街或者嗰日好陰天，我都唔戴眼鏡嘅，咁我可以唞唞啦。因為我試過連續4日唔戴眼鏡咧，啲視力係好翻嘅，即係練翻啲肌肉嘅少少。咁但係老花就唔得啦，遠近視嗰啲完全唔戴好過戴，我覺得就即係除非你要開工要隻眼力好好啦。咁除咗系咁之外，都唔使点样用。 Ray Rip 喺边买噶 ？What is zero？Hello，hello，Ray Rip，what is zero？ 七头桥 ，John 两朋。 咩叫七头桥 ？Panford，Hi 探长。 哦。 陶耀，呢只苏打水通常加清柠饮。 系，你去泰国铺，如果唔系点收你30蚊啊？青柠都冇片俾你。咁我喺 store 買㗎嘛，咁 store 買佢冇理由送青檸，我專登買又懶得切咁樣，咁所以就咁飲都 OK，enjoy 嘅。啊，七頭橋即係楊岳橋啦，屌你真係唔屌唔鬆化呢啲真係。 Recursion 探長好。恒宏，你仲系咪唔可以食宵夜的 ？Shirley 空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听直播。 喂，欢迎你啊 ，Shirley。 快闪一句 ，Netflix 内政报标也好看。 啊 ？Rip 系呢？探长有冇玩过 Parrot Drone？ 冇啊 ，Parrot 即系个 drone 有几样啊，飞又有，行又有，成架飞机唔系螺旋啊，都系螺旋桨，即系唔系直升机又有。咁但係比較冇咁普及啦，同埋我同嗰啲賣 drones 嗰啲鋪頭傾咧，佢都話唔建議嘅，可能唔知道，可能冇乜 support 啦，因為好似法國牌子嚟嘅呢個，啲 idea 都幾得意嘅，但係真係唔夠DJI 嘅 support 咁好，咁所以即係喺市場上都係輸咗一截嘅，但我都幾欣賞嘅。咁啊，我諗如果用 Pirate 嘅鐘咧，好少有嗰啲。restricted 嘅 area 我估，即系少过 DJI 嘅，因为用 DJI 用到猛嘅。镬镬咧，我喺公司出发试好晒试飞，又开晒啲 app 冇嘢嘅。但去到现场 location 咧，又要你 update 成30 meg 嘢咁样咧，我怀疑就系嗰个 location 要你 update 咯。我估系。咁咧，所以好麻烦嘅。如果 private 系冇晒呢啲 location 嘅。嘅 database 要你成日 update 嘅話咧，就呢個一個大 value， 兼夠可以宣傳下添。我認為，咁啊 Samuel 就話咧 ，Netflix 有個叫內政保鏢，係西片定係台灣片嚟？我聽到保鏢可能就係台灣片嚟嘅，會唔會咧？咁啊 Shelly 係啦，好耐冇聽直播，咁啊歡迎你啊！咁 Keto 係咪可以食燒味啊？咁啊，梗係最好唔好食叉燒啦、燒鵝啦、 雖然我都成日食嘅，因為咧佢用好多好多糖嚟燒嘅，咁所以即係變相食咗糖啦。咁但係燒腩咧就最好咯，即係燒豬類。咁乳豬都唔係幾好，乳豬都好似有啲糖，我覺得係咪咧？但係錯覺咧。咁總之燒腩仔啊最好食嘅中豬就可以食嘅，因為得油同埋得蛋白質啫嘛，同埋得啲鈉咯、鹽咯，即係話。系咯，即系有时你阿康康话， 恒恒关键缺席。 其实民主派咧都经常会发生呢啲事嘅，咁但系即系会唔会系嗰啲焦土派嘅人士所讲咧？即系一定要抵制到佢呢啲人都冇晒先至安乐嘅。咁但系你咪断根秤咯，即系佢即系民主派里面濑咗一镬嘢咧，系好大件事嘅。因為 suppose 佢哋好多人有期望啊嘛，對佢哋咁，但係相對於建制派咧，就次次都唔會令阿爺失望嘅，即係你哋阿爺啊，即係唔係我阿爺，即係唔會令共產黨失望嘅時候，咁比例上即係一個橙同埋一嚿屎咁樣，即係你一個爛橙或者一篤屎咁樣咁樣分別嘅啫。咁有啲人真係好中意兩樣都唔食噶嘛，咁啊，即係呢樣又拗嚟拗去。無非都係最尾都會挑起一個話題，就係民主派都係要抵制佢噶啦，即係仲撚衰過建制咁樣。即係我聽唔少，但係點樣衰過建制咧？我又唔明啦。衰過建制呢個邏輯嘅問題嚟嘅，即係嗱喺衰唔衰過建制咧，梗係衰唔過建制啦。你睇下容海恩嗰啲翻去撳掣就得噶啦嘛，係咪？咁但係楊岳橋嗰啲耐唔少衰一鑊咧，佢個嗰條罪已經好大噶啦。咁事實上係衰唔過建制嘅，但係。當人的期望在他民主派即是被人及到實，而且他是弱勢，大家為了自己的將來就 suppose 投民主派 很正常的，但你是一次都不應該衰的時候你又衰了，我覺得你真的趌起了屎忽，真的一定要，如果不是人家為什麼，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投你，我亦都講過是焗住投你，即是投給民主派，咁但系你唔好做啲咁嘅测试啊，大佬！即系你戴住个 headset， 你个助理睇住个电视嚟讲播俾你听都得噶嘛。咁所以咧，真系要狠批呢啲咁嘅民主派啊。咁但系如果你用阴谋论嘅角度，咁佢会唔会收咗钱咧？或者有压力之下，或者有利益底下放一马咧？咁呢啲嘢都时不发生嘅，即系我亦都见过好多次嘅。即系杨岳桥又试过啦，以前陈伟业又试过啦，黄毓民都试过嘅，唔知验血定唔知验尿各样。咁点玩法嘅咧？咁我哋梗系唔会知道啦。咁 系咪 只 眼做手术啊？ 唔系，只眼做手术就话啫，但系好似好验血定唔知咩嘅啫，好戇鸠嘅。咁所以嗱，即系我会相对相信杨岳桥系唔收钱，而黄毓民、陈伟业系曾经收过钱去专登唔做嗰样嘢咯，因为佢哋好狠噶嘛。又對議會好熟悉噶嘛，冇理由唔識噶。咁呢啲人犯錯更加可惡咯，我覺得。咁但係唔會因為咁樣我唔投民唔投俾泛民噶嘛。當佢哋仲係認自己泛民嘅時候，係咪 ？Emily，Hello， 大家好。 Hello。 Reparage drone 在住佢個 goggles 玩一定好過癮。春雷五鵬女。 Hello。 Reparage 七頭條進得真轉。啲助理唔提佢食咗屎， 所以咧，我头先我谂起咧，其实你做议员咧，个助理唔可以揾朋友去做嘅，即系一定要揾个请翻嚟你唔熟嘅人去做你嘅助理，咁佢又唔会同你玩埋一齐，又唔会使又唔使点样俾面你，而即系譬如你睇到入晒神，你叫佢行嘅，佢又唔捻理你嘅，唔睬你嘅，但系你要同佢唔熟嘅话。你是打份工的，你即是你逼到他下去为止，因为那份是工来的嘛，等于是即是很多选民对你有期望的嘛，你怎可以你作为助理你跟我一起看的啫，我估计一起看的一起一路看一路屌唔记得咗下去都不定的，即是我相对上我是信杨岳桥是没有收钱或者没有利益而放一马的，因为那件事事实上又应该利益都不到他了，是不是，所以都是食屎的啦，所以助理不要找一些很熟的人，又或者不要找一些崇拜自己的人，即是你知道很多 重症的明星呢，有很多人请缨，你不要说重症的明星，连那些网台主持都大把人涉食人涉埋去啦，即係你见到有啲成日帮人助选嗰啲大把呢啲人㗎喎、哦、即係我觉得帮人助选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嗰个人嘅动机帮人助选係去崇拜偶像啦、啊、因为去令到自己出名啦、啊、因为希望个社会或者下一代更加好啊，咁样三个唔同嘅层次㗎嘛，係咪咁啊，第一种就係、是、即係纯粹係哇，同埋个政治明星助选狂打卡咁样，不停咁样觉得自己都系重紧症，呢、这个第一个光环啦。第二个光环咧就系、是、崇拜偶像啦。哇，真系日日见到自己偶像，虽然我系男，大家系男仔，我又唔能够同佢拍拖，咁但系成日黐住佢都好舒服，好亢奋同埋好快慰嘅。咁我又识呢咁嘅人嘅，嗰种涉世人。第三个涉世人咧，就系、是、嗰种即系。成日攞着數啦，即係話俾人覺得自己都係識得從政㗎，喺某啲 party 嗰度又覺得自己有好多人識得自己咁樣，而又有種滿足感啦，即係借人哋條裙嚟冚住自己嘅腳咁樣，咁都覺得自己係名人嘅。咁我甚至識一個人咧，三樣都有嘅咁樣咯，好勁啊！涉中之王，涉石之霸。 Danny 探长监制好，大家好 ，Samuel Kwok， 不只英国剧《One of the Underrated Drama》 啊 ，OK 就系呢套，哇真系唔好再读我啦，大佬，我都睇唔到剧啦，因为我睇咗一个月前已经睇完嘅，虽然讲到而家已经令到我咧所有个 schedule 咧已经慢咗落嚟，即系有啲嘢做冇做到，因为宁愿睇埋剧先做。咁咧令到个嗰、那个进度好差啦，同埋习惯咗睇剧睇到天光咧，甚至乎我而家要开工咧，我都系唔能够早瞓到咯。我最早我上个礼拜病咗成个礼拜，咁咧嗱，一阵再交代点解 Keto 都会病啊？咁咧就令到我即系瞓好多觉啦。咁如果唔系瞓好多觉嘅时候咧，我就点都要四五点先瞓得着。就算譬如第二朝要九点钟通告嘅，咁我都系瞓唔着噶，都系四五点先瞓个半钟起身都试过，咁啊好折堕，咁啊又系赖睇剧啦，即系又系赖自己意志力唔够强啦，即系明明你都睇，明知道死路一条，你都仲要睇嘅咁样，咁所以而家咧就试下唔睇咯，即系等一啲即系好想睇嘅先睇，例如Stranger Things 啊嗰类啦，咁我都相信 Netflix 上面好多剧好好睇嘅。咁亦都不停啊！出去社交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朋友话俾我听，唔同嘅剧好睇咁样。好似有套日本嘅剧咧，明将一套电影斩成十集嘅剧，好好睇喎。咁但系我又未睇啦。咁譬如嗰啲Black Mirror 嗰啲，今次一集过嘅，咁我就会睇啦。咁电影我又会睇啦。咁啊，呢个礼拜睇两出戏啦，一出就系、是。拆眉拆眼大酒店，拆眉拆眼大酒店啦，亦得几衰嘅呢个，即系你已经假，即系有个判断套戏，咁套戏台湾就好似叫做唔知皇家大酒店，咁英文咧叫 LRA 咁样，系讲美国中部有间酒店好 vintage 嘅，嗰套系讲紧六十年代嘅，咁六十年代尾嘅应该就睇啲 decoration。咁咧就非常好睇啦，我覺得。咁另外有戲另外有一套就係《水行俠》啦，又睇咗啦。咁反而呢出咧我就有啲失望啦，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失望嘅，因為我睇 trailer 我都諗住唔睇噶啦。咁但係同阿監製有啲咩戲可以睇咧，都唔係太多咯。咁呢套係其中一套咯。 岳图耀呢一排好多人推介 Black Mirror。 咦喂 ，Candy 你唔使瞓觉啊？喂，好耐冇见喎。 Candy Aiken 加油啊，老大 ！Candy 咧好难揾佢嚟做嘉宾嘅，虽然我好想揾佢做嘉宾，但系佢要真系太早瞓，我节目太晏，今晚可能佢督尿太大，就起咗身打个招呼，喂，欢迎你啊 ，Candy。哇，你瞓醒觉屙督尿，你都咁多推介嘅顶你。 Kenny Aiken 早豆啊老大 ，Kenny Aiken 我强力推荐 Green Book。 喂 ，Green Book 喎、哦，阿监制话好睇、哦，咁我都未睇。咁啦，咁水行侠咧都 都非常好睇，即系唔系非常伟大，但我觉得真系麻麻地。原因就系啲颜色真系细路仔睇咁咯，尤其是嗰个金童玉女咧，哇！嗰啲嗰套衫真系样衰到爆炸。咁但系老实讲，今时今日使唔使嗰啲主角一定要着得特别突出咧？啲色，即系譬如60年代、50年代超人嗰套衫咁出位。即系又红又蓝，又着条底裤喺面，即系标奇立异，又整件斗篷，咁无非都系为咗想，即系嗰个主角已经唔系一个大明星啦。当时咁咧就靠呢啲咧，就令到啲肤浅嘅观众同埋张海报好睇啲。咁但系今日唔使噶啦嘛，咁嗰个大只佬又几有型，个样又几有个性咁样，咁使乜搞到咁样啫？件衫即系王者一定要整个金色衫。哇！真系好捻肉酸咯、啊，老实讲，嗰、那个女明明好端端，又要染红毛，又要着件绿色衫，猪片咁样，屌真系好肉酸、啊，大佬。咁、即系所有呢啲，我觉得几鬼靓嘅。咁但系劲嘅劲在咧，成套戏都真系琳琅满目，大把嘢睇，即系一次过满足晒咧。听咗10年以上阴谋论节目嗰啲讲亚特兰提斯啊，讲呢、這个水晶科技啊，讲呢个无限能源啊。嗰啲嘢囉，即係讲深沟里面嘅生物啊，甚至乎地心都包括埋嘅，即係地心国又有另外一个世界啊，即係样样都涉猎晒嘅，就即係可能鍾意听嗰啲神秘节目嗰啲人呢就好开心囉，睇佢去睇得。或者美国甚至乎可能好多人都鍾意神秘学嗰啲嘢啦，咁所以呢套戏应该大卖嘅。 Kenny Aiken 个中文名好奇特叫做元宝女友 ，Kenny Aiken 感情推荐《拆未拆瓦大酒店》，Shirley Hong Green Booking 我都想睇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水行合菠萝教， 系咯，阿张蛇都推介《拆未拆瓦》，咁啊好睇嘅，即系我同阿张蛇都睇过，即系研究嗰啲电影咧，佢又特别中意嗰啲。好普通嘅故仔同埋成本好低，而係靠條橋靠演员嘅演技去讲故仔嘅戏。咁呢啲老戏骨就梗係识得睇呢啲啦。咁但係对一啲細路仔嚟讲，或者一啲唔想用脑又一定要睇明星嘅人呢，就呢套唔係好啱睇嘅应该。因为啲角色好松散啦，嚟自唔同嘅 party 啦，最出名都係嗰个 Thor 嗰个大隻佬。那個叫什麼、那個、演員，即是總之是 Chris Hemsworth、 即是看得他最出名啦，其他人就麻麻地啦。 Mad Men 電視劇出名啫， 很多人識啦，電視了7-8年 啦，是那、是我覺得真有驚喜咯，真係其實衰在個名字，如果名字不是這樣仲驚喜。你知即如果聽過九吹24的朋友都知道，我最喜歡呢措手不及的嘛，睇即你睇嘅时候入场都唔知道做乜嘅，我觉得最 enjoy 嘅一个睇戏嘅方法。咁但係好可惜个名字已经穿咗煲啦。咁同埋最近我听呢、這个神秘之夜咁咪听啊 Gary Kwan 嗰个无奇不有呢，佢狂讲呢、這个呢、這个咩 ,Black Mirror 呢，我觉得哇劇透到咁样都。即係唔知啊，主要係話緊其他嗰啲 KOL 唔識嘢啦，又唔深入啦，又話唔知啊。咁總之，佢表面就唔係講緊套戲嘅，其實講緊人哋多啲嘅，即係包括我啦，我都講過兩句咁樣。哇！如果真係要知道咁多裡面嗰啲細節先至覺得好睇咧，即係又係跌咗落嗰個位啦。即係好似我早排話雲海咁咧，哇！唔識聖經根本呢套戲唔明佢講乜嘅。咁其實明明你明多啲，人哋明少啲，唔係代表嗰啲人唔明咗，唔明你睇到嘅嘢就好遺憾啊嘛。一個製作人最勁嘅境界就係去拍一啲嘢出嚟，明同埋唔明都有唔同嘅觀眾，咁樣先係一個市場最多角度嘅一個玩法。咁即係正如日本嘅卡通，哇！你嗰啲細路仔要明曬啲卡通裡面講乜，你明曬《龍珠》裡面講乜，你唔好話《龍珠》啦，《IQ 博士》嗰啲嘢講乜，你都。唔使睇啦，咁样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嘅角度有少少唔同嘅。咁虽然佢讲音乐嗰啲嘢， 其實老實講，跟那個劇是不是有很大的劇情的關係呢？我又不覺得，只不過他很精細地描寫到當時是興什麼歌啊，那些做 research 那些人一絲不苟啊，這樣即是可以用欣賞的角度的，就並不是說不懂欣賞那些就不懂那套劇怎樣看咯。我認為是 Kenny Aiken， 我都看了，但實在太多對白，導演太多本地東西想演繹、Max Lou 看戲馬拉松 Marvel Kenny Aiken， 大家捐多啲錢給探長啦，每星期準時做節目真是很大犧牲。 Chan Simpson Fellow Kenny Aiken 拆眉拆眼我看不掂。 哦，睇唔掂，点解睇唔掂啊？阿 Kenny， 咁咧，即系多谢你嘅呼吁先啦。咁但系咧，首先就唔系捐钱嚟嘅呢个，即系 sponsor 翻啲使费，即系嗰啲灯油火蜡，即系咁解嘅啫。即系一个尊重啦，叫做。咁若然即系大家唔觉得系嘅时候，你讲都冇用嘅。咁我因为见到好多朋友都系自发咁样。即係定期去交會費咁樣咧，甚至乎即係就記得我户口 number 自動過嚟過數嗰啲咧，即係特別感激嘅。咁當然你咁樣講一講咧，提一提大家，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香港個習慣就係、是、即係免費咪聽下咯，你唔做冇大不了嘅，即係冇你仲有大班人講呢啲 live 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都即係我而家都唔會擺嗰啲。HSBC 的户口啊 ，PayPal 嗰啲出嚟噶啦，原因就係、是、即係可能我薄皮啦，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係尊重或者即係有心去做呢樣嘢嗰啲人，佢問一句都唔會太難嘅，咁解嘅。咁康康多謝你啊，25蚊可以食到兩個豬柳蛋漢堡噶咯，即係多謝你。係啊，同埋你俾嘅維穩費就真係開宗明義啊，可以話係。 Jackpack 125。Hello 探长，恒宏港币25元，好，我俾维稳费。 其实呢个真系维稳费嚟嘅，即系假若，譬如我每个礼拜都有可能超过500蚊咁样，咁我一定稳嘅、哦。原因就系咧，我唔够胆唔开啊嘛，即系唔好意思啊嘛。咁但系如果即系大家爱理不理啊，你即系嗱，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唔系妄自菲薄啊。即係我唔記得開 live 咧，都係得一個人記得提我嘅啫。咁變咗，其實寫實上根本就係你拉唔 live 咧，對好多人係真係 no big deal。即係冇又點啫？條咪唔聽咪聽隔離咯。即係香港就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呢個睇法嗱，我真係唔係妄自菲薄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生活態度嚟噶嘛。即係人都打開個機唔愁冇嘢睇，咁冇你嗰啲嘢聽，我又唔會瞓唔著。你又冇咩主題嘅。即係我又唔係話想聽，哇！今個禮拜唔得，我一定要聽楊岳橋點樣狠插咁樣，咁啊聽個城寨啦，係咪先？即係咁樣，所以我明白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冇壓力底下咧，我都做得開心嘅。即係冇人 sponsor 就我都開心。咁啊，當然有人 sponsor 更加開心啦。即係正如康康咁樣講，呢、這個真係維穩費嚟嘅，即係咁樣會穩陣啲嘅。即係我會唔好意思地趕住翻嚟，係咪都趕翻嚟㗎啦？不過有時衰到唔記得咗啫。即係譬如可能我上個禮拜病到懵咗，星期幾都唔知道，根本就同埋爭人嘢做到天昏地暗，日日顛倒啊！唔記得咗星期四都夠膽死嘅。所以咧，我自從上個禮拜之後咧，我非常後悔。咁所以咧，我即係我唔排除咧，我將每個星期四都入落個 calendar 度咧，晏晝提一提我咯。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即係起碼唔會好似上個禮拜咁樣甩底咁衰，即係可能係我自己覺得衰嘅啫，根本就大家都唔鬼 care 嘅咁樣。事實上係咁樣咯，個現實就係、 是。Rate Rip， 我之前都睇咗 Peter Jackson 嗰套 The Show Not Grow Old， 好正。 係電影定係劇啊 ？The Show Not Grow Old 係咩戲嚟㗎？唔識啊，劇定係電影嚟㗎咧？請問。同埋咧，大家。都慣咗九吹24嗰個文化咧，都唔會追問咧或者追溯啊！你個主題講乜春㗎？即係我而家開咗成個鐘咧，都冇人問我咧嗰、那個 YouTube 嗰個標題咧就係、是、Detective IG 人面周係咩嚟㗎？有冇人識得估咧？有冇人估係乜嘢嘅周咧？呢、這個好似冇乜人理啊！所以咧幾個冇壓力先得㗎。喂，多謝你啊！ Dominic。 Ultramank 数九十六，五十元，叫监制搞企场大餐赞助。 喂，佢日都搞紧噶喎，嗱，今日佢搞咩 Keto 大餐咧？今日唔系琴日啦，讲我有印象啲。琴日佢整咗个cream cheese 鸡蛋嘅 cake 俾我食，哇，好食到爆啦，梗系。有咩成分啊？阿 Rivet 同系咩啊？ 都系嗰啲咩赤唇咩糖啊？ 赤唇糖。 赤醋 唇啊。哦，即系整咗一个类似薏米蛋糕，大家唔知道。 啊，同埋 柠 檬汁。 啊，柠檬汁啦，大家唔知道薏米蛋糕蜂蜜蛋糕有冇印象啊？咁佢整完出嚟咧，无论个质地同埋个味道都似薏米嘅，咁啊全 homemade 嘅，咁啊非常食得放心啦。又頂到肚又好好味，真係多謝佢先啊。咁呢就如果呢個場景就好啦，我唔介意幫手發牛油囉，因為有啲沙石嘅中途，因為唔記得用咗牛油先至發蛋呢，咁好難相容啊。咁下次呢個可能會進步好啲啦，咁味道非常好啦。咁同埋又整咗啲豬腩肉啦，同埋一啲肥一嚿嚿嘅煙肉啦，咁樣非常好食嘅。咁呢几日都系食呢啲大餐嘅。 叶国亮、Fellow Emily、阿志、容海欣裸照、韦信旺、Post 以前影落嘅人像照。 系啊，冇错。康康就系话薏米啊，台湾啊。 薏米，台湾嗰只。 系啊，冇错，就系嗰啲味咯，鸡蛋啦、啊，赤醋糖醇啦、啊、，Stevia 啦、啊。牛油啦，同埋cream cheese 咁嘅，同埋檸檬嘅。咁 Dominic， 我見到你成日整嘢食，你有冇整呢個咧 ？Dominic 成日都影啲海鮮魚生嗰啲相出嚟咧，頂你啊！即係睇到即係即刻想食嘅，唔係講笑呢啲。因為我諗係咪加州啲海鮮比較多啲，容易食到啲好嘢咧？咁啊唔知道，香港都容易嘅其實。咁但系好少好似你咁样食法噶嘛，我见到你哇顶，直头个份量系多过呢、這个嗰啲咩人体嗰啲咧叫咩性嗰啲叫做嗰咩性啊？ 司啊，即系 咁 有个女人 寿司性嗰啲，你份量多过嗰啲喎，大佬。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我谂到一款企唱小食，牛油蛋角或芝士蛋角。 哦，即系芝蛋字嗰个蛋啦、啊。 我呢啲成日都食嘅，不过梗系煎，即系冇人哋炒得咁。 其实我想试下整咧日本嗰啲玉子烧啊，一层一层夹佢嗰啲咧。 嗰啲系要练咯。 系啊，我想整嗰啲，因为唔系你个搬炉其实已经得噶啦。我见佢要打侧，佢打侧啊，系要打侧个嘢喎。咁同埋有嚿 T 型嘅木咧，咁怼下怼下怼到四方方，好过瘾 嘅。Ultramank 数九十六，搞紧萝卜糕，睇到谷有搞得感正。超 detective 系咪即系 detective？ 语文香港海鲜好贵， 系啊， 女体盛， 冇错。咁 Ultramank 系啦，我都见到，唔知道大家都系睇紧同一个 group 咧，有个人整萝卜糕好似好成功咁样。咁啊 ，CCK True 咧 ，Detective 咧就喺 IG 个朵嚟嘅。咁我将会咧，喺摄影界里面咧，我就用呢个朵咯 ，Detective 咯。咁啊就 Detective Tam 咁嘅意思咯，即系 Detective 食咗个字就系有个谭字喺里面咯，即系我姓谭或者谭都系咁嘅发音啦。咁啊，总之大家食啦，咁啊 Detective 咯。咁咧就系、是、Emily 就话 IG 容海欣裸照，咁嗰张就唔系裸照嚟嘅，系裸膊啦，即系着咗件 tube top 咁样啦。咁咧就 Vincent 就话 post 以前影落嘅人像照。咁咧我早几日 post 嗰啲就唔系以前影落嘅，就好新鲜嘅。尤其是有位叫做Priscilla 嘅朋友咧，就系、是、最近影嘅呢辑。咁同埋有位裸照嘅女士咧，都系最近影嘅。咁系咯，咁我觉得 post 啲人像相咁样，即系好似一个 畫展咁啦，因為冇咩，就算而家開畫展都冇乜人嚟睇啦，開相展，咁於是乎咧就用 I G 嗰個 wall 咧就當我自己 post 嘅相展咯。咁我打算咧就正如阿 Vincent 咁講咧，由而家開始加埋以前影落嘅人像照，咁總之人面啦，就即係人像相啦，咁總之 post 到揾唔到為止啦。我諗一個禮拜都捱到啩，咁所以叫做人面周咯，就係咁解啦。咁如果大家唔知道我 IG 係咩咧，咁啊嚟呢度咯，睇下先呢度呢個 detective 咧，你 IG 嗰度search 呢個咧，就請你follow 我啦。咁啊睇到曬我啲相噶啦，陸續有嚟，有男有女，有著衫又唔著衫嘅，有老有嫩。Nana 如夢初醒啊，有冇人睇到佢啊 ？Nana。 Two at C volume Kato Koko Z A 这整老白妖。 哦，喂，咁我见到嗰有一个 group 咧 ，Kato group 咧，就有个新手咧，就成份 regular 嘅早餐劈咗出嚟，就话啊 Kato 可唔可以食咧咁样。我覺得呢啲情況啊，真係要召喚啊 Peach 夫姐姐出嚟招呼下佢先得啊！真係有時覺得冇咗呢啲恐怖嘅平衡咧，一個 group 裏面就會有好多敏又唔跑啦，功課又唔做啦，連基本嘢咩叫 Keto 都唔去了解清楚，或者唔問多句之前咧，就擘大口就問。我覺得其實網上面好多中年以上，即係講直接啲就係嗰啲老人遇上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咧，就通常都係咁嘅，即係連成個文裏面或者嗰幅圖有曬嗰啲字講到明，佢都要問一個好 stupid 嘅問題嘅，即係有時鬧佢又唔鬧，唔睬佢又好似冇禮貌咁樣。即係正如我 post 過一個相喺我個 Facebook 嗰度個 page 嗰度咧，我講我家姐跟住有三個手指指去最右嗰邊嘅。咁我真係唔使寫咁多字啦，幅相有三個人，我三隻手指指去最右嗰邊，咁嗰個咪我家姐囉，係咪？唔知點解仲有人呢就以為前面嗰個係啦，又以為最遠嗰個係監製啦咁樣。總之呢我都冇咁好氣，即係答都費事答喎，真係即係唔知點樣去話俾你聽，即係真係搵個紅圈圈住嗰個頭嗰個就係我家姐，係咪要咁樣先？咁所以好冇癮囉，即係我相信你識得上 Facebook 嘅人嘅智力都唔會差成咁啊嘛，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求撚期答嗰下嘢真係令人哋吹唔漲啊嘛！喂，咁又整個幾隻手指喺度咩意思先？我無端端即係攤佢一幅圖咁樣攬 Q 好靚啊，唔通咁我講緊嗰個係我家姐啊嘛，咁都係好奇怪嘅，唔知點解，唔知有冇你份喺呢度？真係有我都要直接講啊！喂，有時你留意一下人哋嘅心思，留意一下人哋個。个讲法，即系有时话工作话出场，如果人人都系咁嘅时候，咪变咗大陆嗰啲大字报同埋嗰啲官样宣传，又甚至乎嗰啲文宣系要咁样讲到明口号咁样先得。喂，即系有时唔能够令到人哋唔觉得咧，即系中国人就系要咁样对待嘅，即系一定要嗌口号啦，一定要有圈圈住啦，即系你自己感受一下，或者你自己留意一下人哋，嘥多少时间。去理解人哋嗰個諗法同講法，其實本身唔太難嘅。咁但係咪真係忙到咁樣呢？係忙到要畫個紅圈喺度，或者要 blur 咗嗰兩個唔係我家姐嗰、那個，令到嗰、那個俾你覺得係我家姐呢？咁樣真係好唔明。 Two follow 咗啦 ，Winston Wong 印象好难影 ，Norman 要 warm attack 先得。语文香港人普遍工作好勤力，对自己生活包括食都好懒虚构。 哦，系啦，喂 ，warm attack 咧就真系佢嗰个年龄组佢咪知道，因为可能佢都系咁样睇嘢嘅。咁但系我唔系啊嘛，我唔想咁样咯，即系你保留张相一个构图同埋一个。一个 美術感都得啩，咁做咩圈到成張相鬼五馬六啫？嗰啲長輩圖啊，長輩片又係咧，即係譬如將會就嚟炒車嘅，屌炒到成架車彈咗成個人飛出嚟，你仲要揾個圈圈住嗰條友，即係未撞之前，屌你盲嘅，即係硬係有啲人咧就係為咗，唉費事令你問咧就整埋啲戇鳩嘅紅圈出嚟咧，咁就覺得 work 咯，但我覺得。喂，即係如果個對家咧，連咁都唔去再三睇翻次，或者唔認真睇，咁你做咩要俾佢睇啫？你唔係收錢嘅，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此風不可長啦，即係樣都要好似汪阿踢咁樣，即係踢曬啲人咩？邊個係邊個人？邊個係邊個人？屌你估你行山觀景台嗰度就話啫，你望到個山唔會話俾你聽個名噶嘛，唔係個個山都係獅子山咁樣，似只獅子噶嘛。咁你好似行山咁咯，即系去到个观景亭嗰度，哇有幅图咁样踢晒嗰个山峰叫咩名？呢个叫蓝蛇尖，呢个叫做天梯，呢个叫做盐田湾咁样，呢个大浪西咁样。即系因为世人都睇惯地图咧，个地图都系有个名嘅。咁但系到一幅真嘅卫星图或者一张相嘅时候，都系期望有呢啲，即系人人都系想睇一张相去睇地图咁咯。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咧。就好多人去研究一個 AR 嘅技術咧，就可以保留到嗰、那個嗰幅相或者嗰條片之餘咧，你有需要嘅時候咧，仲可以開埋嗰個 tag 出嚟咁樣睇。咁會唔會呢個其實人類嘅退化變成科技嘅進步產生嘅一啲 tag 咧咁樣？咁所以，唉，總之真係好勞氣嘅，有時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有時我 Facebook 嘅 page 咧，見到我唔答嗰啲咯 ，fans 答啊，即係我認真答你，你又即係拗水吹咁樣，以為我喺度，咁啊，所以算啦，即係睇得明就睇得明，睇唔明就算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同我講咧，尤其是 Facebook 嘅 page 咧，有位朋友咧，次次我都諗住唔招呼佢，但係又唔捨得唔招呼佢嘅朋友咧，就係即係話最近。系咁噏好多問題問我，又問我點解live 嘅時候唔講啊？即係好似走咗去數咁啊！喂，大佬，我唔係老鳳講你問嘅嘢噶，大佬，你估我收你錢嘅咩？咁啊，第一啦，咁但係佢又有個方法，令到我真係會現場講下佢喎。咁今個禮拜咧就話咧叫我學下人啦，唔知學下人定點咧？就佢俾嗰個叫 Henry Lauer 嗰個叫做，即係個樣啊，少似一隻河馬嗰個兄弟咧。咁我最近因為認識咗佢，同佢傾個偈咁樣，咁友好咗少少啦。咁咧佢話你好似人哋咁講焦土先有市場噶嘛？你而家講埋，即係佢話我近來成日屌鳩啲焦土派咧，就有趕客話我，咁咧就好似人哋咁講先得㗎咁樣。即係我又唔明點解咧，佢就係佢，我就係我。咁即係我喺度講三番四次，成日都講咧，喂，如果我為咗箍住好多客咧，即係有啲人天生有呢個魅力咧，就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睇嘅 hit rate 好高嘅。咁但係我呢啲咁嘅庸才咧，就成日都嚟嚟去都係百幾人睇嘅啫咁樣。咁冇辦法㗎呢啲，咁我冇理由因為我想有一千人睇咧，我就要講咗佢講嗰啲嘢㗎嘛。咁有乜意思啫？咁佢又要我 live 嗰陣時講喎。咁咧，我雖然我唔睬佢，但我都要提翻出。佢嘅嗰個訴求咯，咁 exact 講乜咧？我一陣間先再俾大家研究下。嗱，唔知點解咧，我又啱啱又見到 Winsome 咧，又俾呢個 YouTube 咧high 咗一個言論啊。咁我順便 check 下他仲有冇人俾人 high 啊？仲有 Ray Yip 都俾人 high 咗嘅。我想知咧，我撳一 show 翻出嚟咧，大家喺個 chat room 度係咪即刻放到山嘅？睇到係 real time 嘅，我想睇下。咁 Winsome 一講好多嘢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啫。有時有啲人都講咁多，咦？但係我見到 Ray Yip 都係講超過三行嘅兩行嘅嘢咧，就即刻俾人哋 high 咗，唔知點解？唔知有冇得教嘅咧？有冇人高人教下路咧 ？Ray Yip They Shall Not Grow Old 係一套 documentary， 佢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記錄嘅黑白菲林重新用現化技術彩色化。做得相當處，真 係 唔知到底佢點整得咁真。 而家 AI 咪因為而家有個我長期都有 subscribe 咗一個 NVIDIA 嘅 channel 嘅，有冇人知 NVIDIA 係咩咧 ？NVIDIA 咧就專係出 GPU 嘅一間廠嚟嘅 ，GPU 咧就即係除咗 除了是CPU 呢就即係中央處理器嘛 ,GPU 呢就 graphics 嘅處理器啦 ,G 係 graphic 啦 ,processing unit 咁樣啦咁就專係出啲 GPU 啊俾啲遊戲機生產嘅公司合作嘅即係譬如而家即係人嘅眼呢以前就以為係25-30格 around 你個分析度只係一秒可以分析到25-30個畫面嘅啫咁但係而家啲人進步啊又話吹毛求疵又話細路仔會高啲啊個 frame rate 咁所以而家出到啲呢100個 frame per second 嘅 display card 咁呢就甚至乎100個 frame per second 嘅電視機呢樣技術已經有好耐㗎啦咁但係要個製作人要做返一個 相應嘅格數嘅片即係個 content 要跟返100個 frame per second 先得㗎嘛。咁但係而家呢最近呢就有啲電視廠呢就將一啲明明係24格嘅嘢呢就鑑生計返條數出嚟呢就令到佢變咗100格咁樣。而呢睇落好似 smooth 啲但係假做嘅。即係譬如 A 同 B 隻手咁樣佢 A 同 B 之間呢變咗10格啦 ,ABBBBBBCCCCCCC 咁樣。咁係計出嚟嘅嗰格嘢。咁呢就要好大嘅 processing power 先做得到呢個技術嘅咁當然亦都係一個視覺上嘅一個好偉大嘅科學成就嚟嘅咁呢就要嚟令到啲人睇啲畫面都 smooth 啲呀但最大鑊呢就係、是、我哋嘅印象中呢睇電影同睇電視最大分別呢就係、是、以往亦都好長時間地電影一格格電影係24格一秒㗎嘛咁佢動作嘅時候呢有少少 blur 咧就好正常嘅，即係好似一啲 motion blur 咁樣好正常嘅。咁咧，但係直至到 Pixar 嘅電嘅卡通開始咧，佢就了解到一點咧，改善即係改變咗全個世界嘅觀感咧，就係佢能夠將一啲動畫片咧都加入咗 motion blur 呢個元素咧，所以咧大家到睇 Pixar 嘅卡通片嘅時候，你覺得哇做得好鬼像真喎，好似真人拍咁喎。咁於是乎呢就呢、這個就係 Pixar 曾經嘅一個好獨有嘅技術嚟嘅即係我講 Toy Story 第一集第二集嗰個年代呀咁呢後來一流行嘅話呢好多細公司甚至乎好多 production house 都一定要咁樣做因為西人嗰啲即係電影世界裏面呢即係佢哋嗰種創新呢唔係話好似中國人嗰啲打曬攞啊話全世界第一部 3D 嘅鹹片咁樣都夠膽講嘅即係你諗下做中國人或者做香港人嘅咁慚愧即係明明唔係第一即係係亂鳩咁吹呢就好多人都跟佢咁樣講呢就當咗嗰度係第一套嘅 3D 鹹片喎屌我讀小學嘅時候已經大華戲院見過一套叫做立體人蛙啦屌你唔好當我冇記性啦大佬即係香港啲商人就係咁嘅咁但係人哋嗰啲高級嘅商人呢即係人哋唔會專登為咗呢你個動畫有 motion blur 呢就走去話打曬攞咁樣因為佢哋覺得係應該係咁㗎嘛咁因為以往嘅 3D 嘅動畫就係九成即係再 Pixar 之前呢就係、是、用stop motion 去做嘅咁 stop motion 呢就係、是、比較難度高好多嘅 stop motion 有 motion blur 好難嘅所以你見到 stop motion 呢窒一格格即係我哋細個睇嘅 Thomas 火車頭嗰啲呢就是、一格格㗎嘛因為佢就係所謂嘅 stop motion 呢就係影咗一個相之後下個 stop 咁樣就逐格用硬照影咗之後變咗一個動畫串連就變成一個動畫嘅所以呢佢就唔會有 motion blur 嗰個效果嘅除非專登整嘅啫咁呢最近睇到九子島啊犬子島啊嘩精彩到爆啊即係因為已經好耐呢有咗 Pixar 之後呢嗰啲 stop motion 嘅片呢已經收大皮㗎啦因為呢你用電腦嚟 render 一個扮 stop motion 嘅效果呢係越來越容易啊甚至乎 Pixar 之前有米酒雞咁嗰啲呢已經做得到㗎即係我開頭我都以為係啊究竟係 stop motion 抑或係動畫嚟㗎呢咁後來發現兩樣都有咁但係到 Pixar 嘅時候呢都費事呃你啦佢講到明嘅係動畫但係呢佢出到嚟嘅 texture 啦啲打燈啦個立體感啦場景啦直頭去到 stop motion 嘅級數但係比 stop motion 更加勝一籌呢就係佢有 motion blur 囉即係直頭你當咗係真人咁樣拍囉已經咁所以呢即係呢啲咁嘅進步呢喺呢十零廿年呢真係好嚴重好勁咁樣咁頭先由呢個格數講到呢個 stop motion 啦，就係有個問題咧，就係嗰啲咁嘅衰電視咧，即係賣貴人哋成5000蚊嘅一部電視，明明將你嗰24格電影咧就變成100格咁樣。我係睇緊電影嘅時候咧，用嗰個電視咧，嗰、那個電影係變咗電視劇嘅。原因就是我哋啱啱頭先講到嗰度冇講到，就係話咧電視咧係已經好長年幾廿年已經有 interlace 呢樣嘢，電影咧就係逐格逐格，即係最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電影咧。在电影院度放咧，佢逐格逐格出嘅图咧，就系用嘅光咧，同埋一个 shutter 咧，就将去将嗰条当条片转第格嘅时候咧，佢就用一个 shutter 咧，就将每格固定，其实闪闪下嘅，每闪一格入去个 screen 嘅时候咧，嗰格都系彻底嘅定格嚟嘅，系一次过出嘅嗰个定格。電視嘅分別咧，因為電視佢用顯像管，同埋當時係傳送係靠電。是电子的传送的时候呢，它没可能呢可以电影用光学，因为光学是很快的嘛，光的速度，那么可以同时间由整个 full screen 是同一个实时可以显示在你眼前，那么当好一秒有20几个实时在你眼前的时候呢，所以的画面呢是有些 blur 了，即是个动作拍的时候，那么是给你看到，譬如我由 A 飞去 B 度，咁嗰一格影出嚟 blur 咗嘅时候，即系啲残影嘅时候，咁佢就成个残影嗰格就俾咗你睇咯。咁但系电视啊，揦嘢啦，所谓揦嘢咧，因为电用电力传送咧，以前嗰个技术啊，嗰、那个制式啊，系好难改变同埋好有限制嘅。咁所以咧，你个电视咧系用线数嚟交代嗰个画面，就唔系用 frame 数嘅，系用一条条 interlace 啊，所谓。咁咧，譬如嗰条电咧由第一行、第二行咁样扫落去啦，咁虽然已经快到你睇唔到啦，咁但系后来发展到成700线啊 ，regular 200几线啦，最旧嘅电视，咁一秒里面200几线一个画面，而一秒有25格画面，即系话咧佢条线嘅揈得好快，而唔系实时嘅，系你揈第一条线至到揈最尾嗰条线咧，个距离系25分1秒啊，谂下。或者30分1秒，咁变咗咧，我长期都系一条条线咁样scan 出嚟嘅，咁所以画面咧，你搵只手喺个 mon 面前挥个手咧，你见到好多系手指嘅咁解啦。咁咧，于是乎咧，后来发明 interlace 咧，就两条线交错，咁速度咪快咗一倍，啲线数咪高咗一倍咯。咁呢个又系伟大发明嚟嘅。咁咧，于是乎咧，我哋硬系把口讲唔出。睇電視同睇電影有乜唔同呢？咁樣點解你有時睇啲 live 嘅足球啊、睇馬啊，嗰、那個動作好似好 smooth 咁樣，又唔覺得有 motion blur 啊咁樣呢？原因就係呢，我睇慣嘅電視同埋睇慣電影院嘅菲林係最大嘅分別，就係呢一點啦。咁但係呢個呢，就係以前電視同埋電影嘅分野啦。咁於是乎大家睇慣嗰個足球比賽同埋賽馬比賽嗰、那個 interlace 咧，你係直覺上覺得哇，有時睇賽馬仲清過睇電影喎、哦。咁冇錯嘅，呢個係真事嚟嘅，因為啲動作比較 smooth 啲，因為好流動式咁樣，每一格都有嘢喐緊嘅。咁你咪所以覺得每一格都流動啦。但係你口好難講得出呢個分別嘅。咁但係總之 smooth 啲啦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你用100格嘅速度嘅 refresh 咧。嚟將一啲24格嘅電影變咗100格，咁啊大領落啦，咁啊變咗好似將個電影變咗電視咁樣咯。即係我哋呢種老人咧，即係老少少，即係我哋經歷過呢啲咧，就覺得好似 downgrade 嗰套電影咁啊。因為電影嘅電影感咧，某程度咧，佢嘅動作咧就係你見到啲 motion blur， 即係見到嗰個一格同第二格之間嗰個動作嘅連貫，你就係靠嗰個動作嚟覺得嗰個畫面。是好高速啊，有刺激嘅感觉啊，尤其是你睇王家卫嗰啲呢，佢 handheld 周围揈呢嗰啲，你如果你玩个 video 机个快门一样校返50格，同埋电影个揈法系唔同嘅，咁呢个好明显嘅。咁我睇惯咗已经系两种唔同嘅生活经验啊，即系睇电影同睇电视。咁但系而家呢就将两样 merge 咗之后呢，就令到成个世界改变啦。咁我就好多投诉啊，我因为第一次我有个亲戚咧买一部嗰啲咁嘅100格嗰啲电视咧，仲话能够将个 DVD 改变到变成100格嘅。咁我第一套戏咧就睇嗰套《亚历山大帝》，咁我以为系睇紧 BBC 嗰啲 documentary 嘅，即系啊讲解翻嗰阵时点样打仗啊 ，BBC 好多呢啲戏噶嘛。咁原来系电影嚟嘅，哇！当时就觉得哇阴功咯，即系 睇電影人哋咁大製作，你睇落變咗睇電視嘅電腦動畫咁。尤其是早排 IMAX 咧，有個 friend 即係 IMAX， 因為一套戲咧有三個價錢嘅，而家有四個添嘅。點解咧？我就係睇《哈比人》嗰套戲咧，就突然間有個唔知叫影高影星啊，定唔知點啊，即係有個 term 我唔記得咗啦。原來就喺戲院睇100格嘅、哦。咁我有睇啊，我就睇個最咩高影星定唔知咩，有分開 3D IMAX 唔知咩咁樣幾樣唔同嘅錢，咁我試下買個最貴睇下先。咁咧成套戲咧都好似睇緊一啲電視台製作嘅動畫咁咯，因為嗰度哈比人咧超過一半都係動畫嚟嘅，即係話有條龍咧守住啲寶藏嗰套啊，即係當條龍醒嘅時候咧，嗰條龍飛咗嚟，全動畫一啲人手拍、菲林拍幾都冇嘅時候，咁啊出事啦！咁啊變咗咧，成套係睇 IMAX 睇好大個 mon 嘅 BBC 紀錄片咁咯，即係覺得係冇癮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冇所謂啊，都係咁睇啫。咁但係我對呢啲我唔係特別有要求啊，即係只不過我已經係分野咗唔同睇個 media 嘅一個期望啊。咁嘅時候，雖然佢係新嘢，咁但係我記憶都仲係好似喺間 IMAX 咁大嘅地方睇緊電視咁樣咯，所以十分冇癮嘅。咁呢啲我呢啲就係、是、老得滯嘅人嘅講法啦。當然，咁但係假如你甚至乎有啲人好幸福嘅，如果你話知係幾多格啫，最緊係套嘢好睇咁樣，即係嗰啲咪冇嘢咯。咁但係我就非常有嘢咯，即係好唔 enjoy 咯，誒俾得貴又冇癮咯，簡直係。OK， 超 follow 咗啦，韦信王印象好难影 ，No man 读错 ，sorry。 亚特先得语文，香港人普遍工作好勤力，对自己生活包括食都好懒去够。韦信王未必关年纪事，而家啲人干脑系有啲萎缩。我朋友铺头有个 FB page。不時有人 inbox 問貨品嘅嘢，佢回答寫曬詳情，但啲人係會繼續問啲已經寫咗響個回覆嘅嘢。又正如而家成日有啲 comment 加一，係要喂到迷口。Jack Music MB 鄧無色 General Lau 前迷米主持 Kenneth Lau 亨利專插泛文 Max Lau 月夜電格顯示卡。樂徒要走先，再聽重播。 多謝。 我住完講我個行我 L V I D I A G P U J Force 系列 for gaming quadro for 商用繪圖圖像加速 cache for 高速大量運算 grid for cloud 以沒有同遊戲機廠合作 L V I D I A 自己出咗書系列玩 Android game 嘅，現在有埋 ray tracing 光線追蹤即時計光陰真視像。像真到一個點 ，Ray Rip 話正牙立體人話，哈哈一定喺老毛這部拉嘅前傳 ，Ray Rip 短知道係好正。 係喂，咁啊講到 Watching 嗰行啦，咁我呢啲咪班門弄斧咯，即係睇下嗰個 channel 覺得自己識。咁其實呢個又唔係話好熟佢啲 product 嘅，但係問題。佢嘅技術去到邊呢，我來唔來都會研究一下嘅。咁點解會講起 Nvidia 呢？原因就係佢嘅denoise 同埋顏色嘅保源 AI 保源呢，佢已經先進到一個地步呢，係可以去用 AI 嘅 database 呢，係喺好高速底下呢去改咗你都未知嘅方法呢去 denoise。Denoise 有幾咁強大呢，有幾咁重要呢，即係譬如大家睇返Blade Runner 呢，佢將一個即係嗰個警察查案嘅時候呢，將一幅相呢就去分析返究竟佢嗰幅相好 low res 嘅或者好遠影嘅，再 zoom 近咗呢，佢係能夠將佢保完返個原貌嘅。咁呢個呢喺 pixel by pixel 嘅世界，你嗰個 data 攞到返嚟冇就冇㗎喇喎，唔知係乜就唔知係乜㗎喇，即係等於打咗格仔呢肉之火眼鏡呢係幫唔到你睇得清楚個器官㗎喎。咁嘅情況之下呢就sorry 啦，有得呃你嘅啫，以前嘅技術。但今時今日嘅 Nvidia 呢就利用咗 AI 嘅 database 做嘅好處，即係嘅強項呢，就係、是、喺你個 database 裏面呢，譬如一隻眼睛咁樣，咁佢攞咗啲好少數據呢，佢就估你其他 遺失咗，或者你過分 low res 嘅嗰樣喺個 database 出現過嘅嘢咧，佢會重新補完翻咯。即係已經越嚟越似一個人腦啦。即係人之所謂成日見鬼咧，哇塊面又灰色嘅，隻眼好猙獰嘅呢啲。喂，屌你嗰個真係睇到㗎！佢係某程度見到一啲類似咁嘅嘢咧，自己嘅腦咧就進行自我補完。即係因為曾經見過咧，哇！佢睇大戲嗰個鬼王嗰隻眼突咗出嚟嘅，咁你可能見到一隻蜆擺喺唔知咩個蜆嗰個殼個形狀好似隻眼嘅，咁你用自動補完嘅方法咧，即係就覺得嗰埲牆有隻眼望住你，原來係嗰啲貝殼嚟嘅咁樣。即係舉個例啊，咁你咪覺得佢係鬼咯。咁其實NVIDIA 可能聽咗好多鬼故啦，即係 AI 嗰個團隊咁樣咧，就用呢個原理咧就製造咗好多有可能出嚟咯，即係。我見過一啲補完翻個爛咗個相片啦，或者一條片嘅，即係每一個影像可能佢會攞其他前後十幅嚟再引證翻中間第五幅爛咗個畫面出嚟，就自動補完翻啦。咁所以頭先講嗰個電視劇咧，佢就係用咗呢啲好勁嘅 AI 嘅能力咧，就加上 NVIDIA 呢啲咁高速度。對 graphics 咁多研究嘅一啲廠牌咧，就嘅技術咧，就形成今時今日咧。你話六四冇死過人，就完全係捏造出嚟嘅。假如六四喺琴日發生嘅話咧，咁我諗好多人都唔信六四真係有死過人咯。喂，大佬，30年前嘅六四有呢啲技術咩？梗係冇啦。咁嗰啲人咧仲夠膽講嘅，真係笑死人。唔知道有冇人睇《犬之島》咧，真係超勁。超勁正！ 宇文 DAV 咪可俾你啊，破解曬做無碼，哈哈。 最近的確係咧 AV 無碼，我見到即係解破，但係佢咧就用一個人蒙埋隻眼咧嗰個技術去解格嘅。因為其實咧人點解蒙埋隻眼咧，或者你揾個鮮奶樽個樽底蒙蒙地睇啲有格嘅片咧，就睇到興奮啲嘅。原因就係頭先你個腦裏面，你將大家一齊蒙曬嘅畫面嚟喺你個腦度補完翻，你覺得係真係做緊冇打到格，即係將連打格嗰啲同埋唔打格都一次過整蒙佢嘅，咁你個腦啊就自然會覺得嗰件事係真嘅一樣咯，即係嗰啲肉之火眼鏡嘅原理都係咁啫嘛。咁咧，但係其實呢一招咧，即係其實好鬼 low tech， 亦都成日都有人用嘅。亦都係一個哲學嚟嘅，即係人用自己個感情感去補完，或者用自己個習慣性嘅習慣嚟克服嗰樣好困難嘅嘢咧，都係用呢個原理嘅。其實你睇我哋身上面嘅實驗都知㗎啦，因為中共收咗香港之後咧，即係佢冇諗住咧將香港發揮到更加精細啊，更加先進啊，更加有法治，更加有言論自由嘅社會啊，向調翻轉咧，將香港咧越嚟越似翻大陸啦，即係將個法政含糊啦，又或者將一個公道啊、自由啊、公平啊，甚至乎一啲大家既定大是大非嘅事實咧，夾硬扭曲曬，夾硬模糊曬，就等於咧我哋睇緊有格仔嘅鹹戲咧。你想好睇啲咩？好簡單啫，咪整蒙啲咯，將成個畫面。佢而家咧就係將香港嗰啲冇格仔嘅部分咧，就同大陸咧打格仔嘅部分咧，就完全一概模糊曬，咁咪為之一國咯。即係呢個係一種好實用又好卑鄙嘅手法，係令到自欺欺人，就能以為咧一國就好強大，包括香港、台灣、澳門都係冇打曬格仔。即係你冇打格仔唔緊要，我一拼整蒙佢咁。睇咗出嚟又好似一國咁樣咯，即係用呢種自欺人嘅方法。咁點解會有人認受呢？即係今時今日，即係大陸對香港嗰個手法呢，都係喺肉之火眼鏡嗰度啟發到嘅啫。咁但係你點解見到明明係成個畫面影衰曬，肉之火眼鏡都有人買呢？咁呢個咪就係呢個原理咯。即係有啲人覺得啊，咁樣解決到個問題喎，叫做雖然。唔能夠令到全部清，但能夠令到全部蒙咧，咁咧都係叫統一啦。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我嘅理論啦。即係呢啲由來已久嘅招式，唉，睇穿曬你真係好冇癮。我寧願我係睇緊肉之火，又打到飛機，有興奮嗰一班人咯。而家好多人睇肉之火眼鏡都可以好興奮㗎，即係唔希望睇高清，唔希望睇脫格㗎。我認識啲人甚至乎。 好憎睇四仔噶，原因就系佢觉得嗰啲器官好肉酸，好似开咗个蟹盖咁肉酸咁样，咁宁愿睇翻格仔嘅。阿 Sarah 个 friend 嚟嘅都系咁，何兆基啊，佢唔中意睇四仔噶，佢一系睇卡通，一系睇格仔片噶。咁呢个世界真系有啲咁嘅人噶嘛？咁所以即系呢样啲药咧解释到咧，即系究竟。有好多即係戴耀廷之流呢，未覺得全香港人都需要自由，覺得全香港人都需要普選嘅。咁但係正正就係有一班人同你唱反調嘅，佢有佢嘅原因，佢嘅道理就係咁樣，因為佢哋對生存嘅要求係比較低啲，咁低啲嘅時候又能夠令到低都能夠興奮到嘅，咁嗰啲人係多過你嘅時候，咁中國人咪冇運行囉。咁所以即係，但係最可惜就係咧，去到呢啲情況咧，不單止兩者唔諒解啊，即係好多人咧，即係仲要去即係嗱曲線啊，仲會要求大部分嘅人，好似你自己咁，仲話代表全香港人，咁究竟能唔能夠成功咧？我覺得係難成功嘅，原因就係佢哋睇《玉之火眼鏡》啊，都已經興奮咗啦，都唔使睇真嘢或者唔使真係試啊。咁所以你係唔夠嗰啲人鬥，嗰啲人真係多㗎嘛，嗰啲人。我有頸渴添，可唔可以，我想熱茶得唔得？唔該你。因為頭先食嘅晚餐我懷疑好多味精嘅，你覺唔覺啊？ 唔知喎，係咪都飲 好多水？哇，頸渴到爆啊。 Ray原知道都已经出咗肥嘅公仔，不过都几贵。Asshole，Hi 探长监制各位好。 喂 ，Hello 你好 ，Asshole。喂，咁啊，犬知道咧就梗系贵啦，即系出埋 figure 公仔收得你贵啊，都未必赚得翻钱啊。因为咧，佢犬知道咧就系、好似 figure 公仔咁样拍法嘅，佢同一个公仔咧换得。可以換咗個面，能夠又講對白同埋表情嘅。每個 character 咧都有十零個公仔，個公仔咧就咁掹個鼻就拆咗成個面出嚟，咁換第二個落去，咁啊講對白，係逐格逐格拍。佢仲係用架 Canon 嘅 5D 嚟拍嘅啫。即係所以話器材嘅嘢，你只要冇壞到又好清楚咧，都要拍到好勁嘅嘢。佢仲靚過以前嗰啲舊嘅 stop motion， 因為 5D 其實個 definition 都幾高噶啦嘛，已經去到呢個年代，咁啊勁啦，總之，thank you， 好唔該 ，Nana 走咗嘅點解？ 食嘢。 嗯，頭先我喺地鐵就交收咗呢個咁嘅嘢咯。咁咧，我唔係玩電筒嗰啲友嚟嘅。咁玩電筒嗰啲友咧，唔知點解咧，嘥三四千蚊買個電筒咧，又軍用又剩咧，又射得盲人隻眼咧，咁樣就以此為榮嘅。咁我純粹咧，因為我有時留意翻咧嗰啲拍嘢嘅燈啊。咁咧拍嘢嘅燈咧，嗰粒咁嘅 LCD 咧唔係好光，但係就賣好貴嘅，因為佢咧就勝在咧。可以配對翻任何拍嘢嘅電啦，同埋加蠟板啊，成啊，即係可以，即係只不過多咗嗰啲 accessory， 可能買貴五倍咁樣。咁但係買過咧，個市場佔有最大嘅發光產品咧就係電筒啦。咁當然，咁我諗住買個光光地嘅。咁咧佢話二千流明有幾大咧，我就唔知嘅。咁咧佢入四粒電，嗰四粒就係嗰啲一百咩啊？1650嘅電啊，爆炸爆到金嗰啲電啦。咁連埋電咧都係230蚊啫，就係成個金屬嘅。咁樣我覺得就揸手又好，同埋咧佢我諗我好容易揾到一啲方法咧，可以咁樣固定佢而當打燈又容易帶。咁同埋有時有啲好火燭鬼，即係好 at hot 嘅嘢咧，就要揾個助手咧，就即刻幫我打燈咧，就可以帶呢支去咯。咁樣有幾光呢就唔好照鏡頭啦。咁呢又冇我想象中咁光喎，佢話2000個流明呀。咁有幾光呢我又真係冇 idea 喎。咁我當然而家冇咁光嘅原因呢就係我加咗個 filter。加咗個 filter 呢就係一個 diffuser, 同埋一個 daylight 轉 tungsten 嘅 gel 呢，咁呢就方便我用多啲囉。咁啊材得唔係幾好， 突突地，咁我一間再裁翻靚啲。咁咧我就要嚟咧，隨時出去拍嘢嘅時候補補個面光啊，扮個假太陽射喺頭髮咁樣，即係有助手嘅時候用幾方便嘅，就好過專燈。因為我曾經買過一盞成2000蚊嘅燈咧，冇佢咁好用啦，應該，因為令到我長期都拍嘢都唔帶出去咧，原因就係冇人手，我又唔想 set 到間燈，咁就係我覺得有少少懷疑不實咯，即係俾個客見到好 pro 嘅話，有立板啊，又成啊，連個電源插都要 Canon 咁四個窿咁樣咧，即係好勁咁樣，即係對我嚟講呢啲唔係 benefit 咯，咁所以咧我買支200几蚊嘅。佢有四粒膽嘅 LED 咧，我覺得幾超值，同埋插電方便咯。因為嗰啲電比較普及啲咧，咁啊，我專係貪埋啲小便宜啊，即係我有錢咗，唔知點算啊！真係 ，Walt Yun 野老夫目前犯時間靜止係都市正歌。 我唔係好知你講乜喎，野佬啦，咩枯木前犯咩嚟啊？ 只歌咯。 哦，有隻咁嘅歌都唔知喎。時間靜止器都係正歌啊。OK， 其實野佬啲歌咧，我係聽到咩嘅啫，我係聽到上面話 OK， 都冇乜點聽添啊。就係、是、我要揾嘢撈啊，唔係野佬啊 ，Sanskrit 嘅啊，上面話 OK 咯，唔知啊，即係而家已經。已经冇乜惊喜啦，成日听广东歌已经。 Ultramax 数96三段式 3XHP 50.2定70.2。 系我识鬼咩？你讲紧嗰啲系咩嚟噶？三段式啊，佢得两段啫，最光同埋一半同埋零咯。咁应该咁样系咪叫两段式啊？咁你讲紧嗰啲咩 3XHP 50.2，完全唔知你讲乜。咁好明顯，我就唔係玩開呢飯㗎啦。咁但係只不過呢，我覺得要嚟即係帶去拍嘢，因為而家要精簡人手啊。即係以前嗰個價錢呢，譬如你拍一條片或者廣告或者宣傳片，你可以請到四人 crew 去拍嘅。而家你出埋糧，你完全冇得賺。咁我又唔識做，咁最主要有時間，我 handle 到喺特定時間裡面我拍到要個客要嘅嘢呢，咁就算㗎啦。因為如果講排搶係要需要代價噶嘛，但係咧好多客咧又唔俾代價，又要排搶嘅，咁就留翻一啲咧為咗譬如有個星咁樣，就想 promote 下自己揾個星嚟冚下自己對腳，咁先至會出 crew 去拍呢啲嘢嘅啫，即係出好多好唔平等嘅成本，就去賺一啲好唔平等嘅錢翻嚟。我亦都曾經試過，咁啊拍達哥嗰個廣告咪係咯，即係一個好離曬譜嘅價錢就走去拍一條離曬譜嘅人手嘅片咁樣。咁呢啲人生係緊要經歷㗎啦，但係而家再俾我揀都唔會做呢啲嘢咯。喂，係仲有啲咩題材呢？其實我次次都係咧，我又冇寫低喎，因為咧每隔一個星期咧，去到星期四。但之前發生嘅嘢都幾多嘅，咁啊等我諗下先，等我嘥少時間，等我回下帶，翻去 Facebook 度睇下我發生過咩事先。慘啦！而家嗰啲短期記憶咧，尤其是做緊節目，唔係節目又俾人抽後腿啦，即係做緊 live 嘅時候。就零舍唔能夠可以流轉到，因為唔可以停低㗎嘛。咁啊，係啊，頭先我返嚟做節目嘅時候呢，就撞到一個以前喺 Stage Tube 有份報名唱過 live 嘅一隊樂隊嘅女歌手，然後佢又喺度返工嘅。咁啊，我邀請佢上嚟玩貓囉。幾開心啊，無端撞到，周圍都有呢啲。即系我嚟咗呢度做嘢之后咧，有好多做音乐嘅人嚟咗呢度。系讲下嗰首嗰个国歌法啦。你觉得嗰日无端端咁样开个记者会咧，系咪针对嗰晚嘅足球比赛咧？同埋国歌法，大家有咩睇法咧？同埋讲下阮兆辉嗰条片啦，戏曲系咩回事咧？ 点解用 CG 咧？咁样 系咪好旧噶？ 近日先有人讲喎，唔知点解。啊，仲有发生咩事先啦 ？Tesla 翻大陆开厂啦，又系自甘堕落啦，我觉得。即系佢咁多前人话过俾佢听，翻亲大陆都揦嘢，同埋今日嘅所谓中美贸易战，好多时间都系嚟自佢啊挞你啲嘢，同埋你个工厂系俾个政府严密监控。咁喺咁嘅咁唔公平嘅条件底下，你都要走入去开厂嘅。当然有人讲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最憎听到呢一句说话。咁中间嘅公义啊、公道啊冇晒㗎喇喎。咁甚至乎我头先有个 job， 我今日要出去拍嘢影啲相咁样，就撞到一个 N 年前嘅合作过一个公司，即係有个客仔嘅一个同事，我唔好认得佢，但我认得我，咁样倾开，咁佢话返咗大陆做嘢。咁我觉得最口响嗰啲呢，又唔使返大陆倾嘢，又唔使有大陆嘅死亡威胁同埋嗰個工作壓力嘅人呢，就好口響嘅，就話即係對大陸好包容嘅。咁但係真真正正喺上面做嘢嗰啲人呢，我等短短同佢嘅 conversation 十分鐘，佢都覺得大陸啲人打橫嚟嘅做嘢，係上到去啲工作壓力好大，原因就係你唔知佢幾時出邊飯呀，同埋不停咁派錢派到手軟，你先解決到一個問題。喂，究竟有冇人鍾意喺啲場合嗰度做嘢做工嘅呢？究竟咁個老闆當然唔使受呢啲嘢啦，咁佢覺得有俾錢嚟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啦。咁可能好多人喺大陸做嘢都係有咁嘅經驗嘅。咁但係點解我唔信鬼佬同埋日本人唔知道返大陸做嘢係要面對呢啲咁嘅工作壓力，或者面對呢啲唔公平同埋甚至乎非法禁固啊、人身安全啊呢啲嘢。但係點解 Tesla 都仲硬係要想開廠呢？即係你唔想開廠，你係咪間公司就會執笠啫？咁執咪有得去囉，即係你影響唔到全球，即係起碼大陸影響唔到，即係點解會有呢個使命呢？我就真係想知道究竟嗰啲人諗緊啲咩呢？有冇人係做緊大茶飯嘅生意可以解釋到俾我聽啊？究竟啲人撲街咁撲返大陸呢，明知道哪嘢都要做係咩玩法呢？咁樣呢啲我做生意我梗係唔識啦，所以我真係冇資格講呢啲。 宇文大把啦，岳桥出咗蔡澜风波 ，Ultraman 数96，港匪哥发追诉期。宇文，美国摆明俾三个月老共，实际俾美国公司走啦 ，Tesla 仲扑入去。 系、哦，真系唔知点解 Tesla 咁戆鸠，真系聪明一世，蠢钝一时。妖又整 Hyperloop， 又整 SpaceX， 又 PayPal， 又成啲，全部都系世界顶级嘅企业嘅大佬。竟然一个咁醒爬嘅商人会走返去扑嘅，呢个真係唔知点解。蔡澜嗰單嘢我就真係掌握唔到咩事，我就係有人係咁讲啦，又话佢咩废除火锅啊，乜佢有能力废除到火锅咁样，我真係唔明白。咁有冇人话俾我听深入啲呢？因为冇时间跟。咁楊岳橋拆咗，提起咪講咗囉，咁都冇咩好講啦。咁同埋匪哥嘅追訴期呢，佢係延長到一年啦，佢話個搜證比較難啲咁樣。咁但係佢嘅追訴期唔係堵罪就 OK 嘅，我覺得。即係所謂堵罪呢，就係話個法未立到之前呢，你即係好似立法會嗰啲 DQ 嗰啲議員呢，你係未選之前就話去港獨，甚至乎朱海迪又俾人拎出嚟鞭屍，我覺得呢啲追訴期就恐怖啦，即係有效期啊。咁但係佢而家話呢個匪哥嘅追訴期長達兩年啊，咁我覺得冇乜嘢點啫，即係你當時你決定去侮辱嘅國歌嘅時候，嘅匪國嘅國歌嘅時候，你就預咗俾人拉咪得咯，即係我諗冇人諗住走數啩，你夠膽侮辱佢嗰啲人係咪？咁所以即係擺到明嘅惡法打橫嚟㗎啦，即係正如我頭先有朋友咁講，佢話即係大陸做生意都打橫嚟㗎啦，所有嘢都即係當大家都慣咗你面對共產黨就係、是、一班咁嘅人，咁但係 你又走唔甩，但系你仲要翻去扑到翻去做嘢嘅时候，呢、這个时候系咪又有啲人又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咧？咁但系我其实我虽然好憎呢个嘢，但我都认同嘅，咁所以我打都唔愿打咯，即系我直头切割晒所有大陆嘅生意咯。咁啊监制当然唔系咁讲啦，但系真系如果有机会。有呢啲咁嘅有啲咁嘅機會，或者好容易賺嘅錢，我都俾人賺，自己抽個傭，或者見唔到面唔使上去，我都會，哦、即係都監製都會接咯，我就唔會接噶啦，老實講。 咩啊？ 即係講要同大陸做嘢嗰啲嘢啊，即係我就絕對堅決，我唔會翻去做嘢噶啦。 一兩日 咪 由佢咯， 我 OK 嘅。一兩日我都唔會翻咯，我都係會揾人翻咯，即係我自己我見啲人都唔想見咯，真係。因為曾經有個香港的客人，我們拍過東西是有兩三個鏡頭要回大陸拍的，那我都是找了一些行家幫我頂咯。是不是找 Leo 的那次、 不是 我是找袁、是咯。其實很多攝影師都很喜歡回大陸的，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就不熟的。但是如果你要我跟上面的人談東西，那個客人上面那些我一定不會接咯。那個客人香港呢都有些渣男咯，我覺得。 M Wong， 大陸 market 太大，好吸引外資。Resputing watch site， 探長好，監製好，大家好。 係，所以咧有啲被老千呃過嘅人嘅反省咧，人人都係嗰句嘅，即係你唔係貪心就呃唔到你嘅。咁所以即係最尾嗰個結論咧，就係啲鬼佬咧，你就算一世人都撚聰明咧，你都係因為貪婪咧而。敗在自己手上咯，咁我覺得好多美資、日資翻大陸，即係個慘痛經歷真係無數次嘅，書都寫過唔少啊。但係最新鮮熱辣 Tesla 都係要翻大陸嘅，啲狗改俾你吃屎啊！真係。 So so， 用依張相，語文錢照賺，共照反。 其實就好難錢照賺，共照反嘅喎。咁一系你又俾人拉，一系你就表里不一，咁两样嘢我都唔想咯。其实，咁你表里不一就醒目啲嘅。咁我识好多人表里不一咧，都呃到好多网友嘅。咁啊，个月俾钱嘅有啲，咁啊，所以即系我呢段笨柒咯。如果真系喺一个另一半嘅角度。用依張相咁啊點？我就唔係好明啊！即係我諗住咧 ，IG 咧嗰啲人咧，即係我覺得嗰啲嘅 follower 同埋嗰個文化咧，我原本啊深信咧就個生態咧就好過喺 Facebook 嘅，因為 Facebook 咧因為我遺產眾多所有嘅兩年前嘅 like 我 page 嘅人咧，唔止兩年，三年前。like 咗個 page 嘅人咧，所有都係曾經係承載 D 一百同埋 DBC 或者花生台啦少量嘅網友嚟嘅。咁 like 咗個 page 咧，咁啊已經開展咗新嘅生活噶啦。因為冇喺網台度做咧，咁而嗰啲人又 follow 開我嘅，咁樣咪有個資訊平台啦，即係知我幾時有 live 啊，知我咩有啲咩 activity 啊，即係 for 想知嗰啲人啦，咁 like 咗個 page 啦。咁但係嗰班人呢某程度因為雨傘運動嘅時候嘅激化呢或者對社會更加深入嘅討論或者了解之後呢佢哋都有一種睇法同埋甚至乎有一個陣線嘅就係、是、所謂黃絲帶咁樣啦。咁但係呢即係當然好尊重啦即係大家對一種嘢有睇法包括我自己都對一啲嘢有睇法嘅。咁但係我估唔到去到 IG 嗰度呢即係我想開一啲獨立嘅專題啦，例如我淨係講人像攝影咁樣，咁我就喺呢個世界裏面咧，我就最主要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經影過嘅人像相啫。咁啊，容姨咧都係其中我一個朋友嚟嘅，咁亦都係同我影過相嘅。咁點知咧，我一 post 咗啊容海欣張相喺 IG 嗰度咧。就睇住佢咧，有十個 dislike 咗，即係 unfollow 咗。即係我覺得奇怪啦，我以為 IG 嗰度咧，我嗰班即係我已經唔刻意喺 我的 page， 即係我頭先所講一班遺產嘅網友嗰度去宣傳 IG， 因為我想另外開一個新嘅世界，即係唔想成日都係喺度打邊爐咁樣，即係成班圍圍圍啊，大家睇法都一樣啊，同仇敵忾啊，大家都係冇彎轉啊，唔妥協啊，即係另外一班人，我要喺嗰度即係了解另外一啲人嘅生活態度同埋佢哋個生活取向。或者他們的潮流，那我在九七二四才有一些新的話題，才有一些衝擊，才能夠刺激到我入世一點的嘛，是不是？那估不到連 IG 呢，都很多人呢對容海恩的大頭相呢都有一種看法，就可能認為我親了建制這樣啦。那我已經專門在張相寫明2007年 的 hair modeling 的相這樣，但是即係總之話之你啊，屌你擺幅相你就係建制派，即係你就係鬼咁樣。即係某啲人聽慣嗰啲鬼嘅網台節目咧，就會有呢個思維啊。即係譬如你聽城寨咁樣，因為成日都即係包括我以前喺城寨啊，就成日都捉鬼嘅，人都係鬼，咁係鬼唔係鬼？咁有即係嗰個你對一個政界影響梗係大啦。你係咪鬼？你捉咗佢出嚟？即係你主要係想影響到佢啲投票嘅，即係佢唔能入到立法會嘅影響力啫。因為捉咗個鬼出嚟，哦，原來馮檢基表面就係民主派，但其實咧佢就幫大陸做嘢嘅，又同啊邊個做生意嘅，又成日都讓步嘅喺立法會投票嘅時候咁樣。咁呢啲係好實際、好具體可以講得出嘅。咁但係我估唔到咧，我喺 IG 嗰度咧，我出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嘅相包括大家都識嘅次官啊，同埋我有啲朋友 model 啊，即係嗰啲做嘢嘅相啊咁樣。咁但係係用唔到一張容海恩嘅相咯。咁起碼我諗其實唔止十個 dislike 啊，因為同時亦都有多人 follow 噶嘛。咁但係嗰條數咧，我就出咗容海恩張相，就減咗十咯。即係原本係可能係850幾咁樣。870幾咁樣，突然間變咗860幾咯。咁但我不停都見到有人 follow 喎，咁即係可能走多個十個啊。咁我又唔明嗰啲人係點解啦。咁我諗下，即係思考下呢個問題咧。即係我又未必唔明得曬嘅，因為其實咧我自己都係咁嘅人嚟嘅。其實即係因為反省翻咧，即係我覺得啊奇怪咯，我喺 IG 嗰度咧純粹係想分享我自己影过啲相，即係有啲 job 俾人睇下我曾经嗰啲乜啫。因为你知啦，网台界呢好多主持都係鸠吹㗎嘛，即係讲就讲到自己好撚劲咁样呢，但係就其实原来自己都係道听途说啦，成日听好多网台，跟住呢就 summarize 咗，就用一个好有信心嘅演绎方法呢，就令到呢嗰啲天真嘅听众呢就觉得佢好有料到啊，就讲到即係就可能俾人覺得哇佢原來音樂人嚟㗎喎咁樣，咁但係可能確都彈唔到啊咁樣，就音樂人啊咁樣，即係好多人都誤解咗呢啲嘢嘅。咁我就有見及此呢，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喂如果我真係有 job 影緊相㗎，我真係攝影師嚟㗎嘛，我唔係鳩吹㗎嘛，即係唔係一個網台節目淨係講影相，因為齋講睇完文章嘅話，咁話返俾大家一次，我係真係有自己有經驗或者有歷史或者有一個記憶，我係真係做過呢行，咁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下啫，即係個目的就係咁嘅。但係估唔到咧，喺呢個層面咧，嗰幅相冇講説話噶嘛，幅相唔會講俾佢聽啊，呢條女啊都幾清純啦，以前但係後來做咗立法會議員，仲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嘅，即係你張相睇唔到呢個樣嘢噶嘛 ，at least。咁同埋我識佢嗰陣係2000幾年咁樣，即係我係冇考慮過呢個問題，但係當然。大家亦都好唔俾面啦，喺個 comment 嗰度。但我唔係要你俾面啊，即係總之你寫佢咩，你嘅觀感係咩，你即管表達。即係我完全唔介意嘅。即係例如佢話啊，好人好者唔知頭親咗唔知乜乜之後，就好似蛇白粉咁樣。即係有啲人咁樣寫嘅。即係覺得你個 comment 我係好閒嘅，亦都要俾嗰個當事人知道啊，原來個世界係咁樣睇你嘅。咁即係我覺得好 fair 嘅，即係你公開得，甚至乎嗰輯相真係公開過。是其中一间发型屋的一个生招牌之一来的。那么这些想公开了的他亦都不介意，亦都大方地拉了一拉，即是 拉咗嗰張相嘅，咁亦都有機會俾佢睇到，可能一般人對佢嘅觀感係咁嘅，會唔會因此反省下自己喺立法會投嗰啲票係咪害鳩人嘅咧？咁樣即係呢個好，我用一個好中性嘅角度去由佢post 出嚟，大家嘅留言我唔會避忌，我唔會刪文，唔會剩，咁大家個知情權，大家都知道自己究竟係做緊乜，而我嘅目的就係、是、只不過係咁嘅啫。咁但係就喺換咗有可能十幾個人即刻 unfollow 咗咁樣，即係我又唔嗱，好多人話誒使乜理啊呢啲，咁即係鬼唔知咩？我即係我呢啲理唔理，唔係代表我係咪真係關心或者好害怕我俾人 unfollow 啊？問題就係呢件係一個事件咯，即係我個人就最中意咧攞嚟分析翻，即係點都有個諗法，有個講法嘅。咁所以我攞呢件事出嚟討論，亦都係九吹廿四嘅其中一個。內容嚟嘅，因為如果唔係咁，邊有咁多嘢吹啫，大佬係咪先？咁但係呢啲嘢真係事實上發生，唔係我鳩作，唔係我幻想，我唔係人雲亦雲，我唔係睇完本書講嘛，賜俾大家聽嗰種 live 嚟噶嘛。咁所以呢個活生生亦都係好寫實嘅一個寫照咧，我就好願意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我諗住 IG 嗰邊咧，即係因為好多嚟自好多唔同嘅朋友可能會 follow， 或者唔係朋友都 follow 嘅。咁因為大家喺個共同的層面那裡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覺得暫時呢 IG 的 tag 呢是非常之見效的，即是非常之均真的，就是譬如我的相片裡面有十個 tag， 其中一個 tag 呢就是portrait 的攝影或者一個white background， 就算即是那個相片的 background 形容一下 是 white background 的 tag， 又甚至乎是講緊個 hair styling 或者 hair coloring 呢啲咁嘅唔同嘅獨特嘅 terms 咧，個 terms 裏面咧又亦都令到好關心呢個 term 呢個 tag 嗰啲人咧，又會走嚟睇你幅相啊，又會讚你張相啊，咁我又會跟住呢個 tag 嗰啲朋友睇下究竟同一個 category 有啲咩相啊，觀摩下睇下人哋點樣影會好啲啊，即係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地方嚟嘅喺相片方面。咁但係估唔到咧。都會有嗰啲人咯，即係我又唔係失望，又唔係話預咗，咁但係我再反省翻，其實我自己都係咁嘅人嚟嘅，某程度，因為我早排早幾日嘅啫，咁咧我個舊嗰個 Facebook 嗰個 account 咧，即係我原本譚達華探長，即係我歷史旅遊狗嗰、那個，即係大嘴要嚟交朋結友嗰個 Facebook account 咧，咁當然有好多親戚朋友喺裏面啦。咁通常而家咧素未謀面嘅唔係實體朋友咧，我都唔接受嘅。即係自從我冇喺D100做之後咧，我就將一啲未見過朋友咧，就邀請佢入我 page 啦。咁咧都一樣嘅啫。咁分開一啲唔同嘅朋友，即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嘅，諗住可以。咁咧點知咧就有啲人咧，我直頭交都唔想派嘅。點解咧？佢有個朋友係同我400個 common friends 嘅。suppose 呢啲朋友點都會認識嘅，唔識都見過下嘅，或者舊朋友嘅，但就偏偏我就唔識佢嘅。咁佢又話自己係音樂人啦，又係導演啦，又係好多，即係直頭好似我嘅，唔係即係我好似佢嘅，即係中意嗰啲嘢啊，啲行業啊都好似嘅。但係理所當然應該認識呢啲朋友啊，或者行家啦、啊、咁樣。但係其中一個鹹頭咧，就係麵包台音樂總監咁樣，咁我即刻屌，即刻 delete 咗佢。即係我都係咁嘅。即系唔知道嗰度有一个来龙去脉啊，总之见到系面包台嘅音乐总监咧，咁我即刻 delete 咗咯。即系我自己都系咁嘅人嚟嘅，咁即系我唔系话因为自己系咁嘅人，我就对呢件事冇睇法，我都即系嘥少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究竟即系人系咪需要系咁样咧？即系咪要咁样就 delete 咗咧？因为面包台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一些收维稳费的扑街台和声名狼藉，因为曾经我有朋友被访问做一个节目的嘉宾，但是事先声明呢有些东西就不可以拿回一些旧的历史出来炒作的，那个主持也都答应他不会说这些，我只是讲一下你的lifestyle 啊，讲一下你对叶美颜嘅心得咁解嘅啫，咁简单啫。但系点知嗰个节目咧录完之后咧出 promo 嘅时候咧，就话哇佢系一代乜乜乜乜咁样讲一大轮嘢，即系将佢曾经应承过嘅嘢全部违反晒。即系啲咁不道德嘅台咧， 即係首先唔好理佢啲資金喺邊度嚟先啦。咁我都要秒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見到一個麵包台嘅音樂總監，我就索性唔肯理咯。我都係咁。 Rasputin Watch Site 等睇 Tesla T 車俾強國人老抄，再告翻轉頭，好似喬丹同 New Balance。 係咯。 王睇 Word 篇訪問 Elon Musk 份人好專制，所以同老共當硬傾唔出奇。The stranger in Canada people dislike the person or the work of the photo. Asshole 港幣20元。 喂 ，Thank you。 都攞到最喜愛男歌手 Winston Wong，可能咁。完全非政治地開月係想睇 J 圖，見到原體係會嬲。 咁其實老實講，佢張相都唔係衰到咁啫，我覺得。即係佢唔係話嗰啲即係油墨咁吸數咁，但係即係你唔會因為見到張唔啱 J 嘅 J 圖就走去dislike 啩？我估咁你唔通見到阿次官咁你就 J 到咯？唔通係咪先？即係攞嚟講咯，我覺得呢樣咁咧就古天樂咧都攞最喜愛男歌手，咁有乜咁奇啫？咁古天樂真係最喜愛嘅一個 icon 嚟噶嘛？而家真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以我嗰位聽眾嗰個講法咧，我的確又係想講翻一啲咧趕客嘅一啲言論嘅，即係我唔係標奇立異啊，我只不過講出我嘅睇法同主流有少少唔同啫。即係古天樂佢做好多好嘢，又或者佢份人就因為經歷過好多而做一啲嘢出嚟，都係令到大家好喜愛嘅。咁呢個係冇質疑嘅，即係我唔會有即係同你唱反調嘅。即係我覺得佢亦都係即係唔錯嘅，真係。尤其是嗰期流行咁嗰啲跳嗰啲舞佢都夠膽跳嘅話，即係證明佢個人係捱得下苦啦，同埋肯犧牲自己嘅形象去為藝術犧牲嘅，即係 歌都係你嘅金曲嚟 嘅。係啦，冇錯，因為呢隻歌係繞梁七日嘅，起碼都即係你只要唱兩句，你成個禮拜都諗住佢。即係佢有時藝術嘅嘢咧，就係、是、咁樣分嘢㗎嘛。即係咩叫藝術咧？唔通 Andy Warhol 嗰啲藝術咩？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唔係喎。即係佢又冇乜技巧，又唔係話特別有畫工，又唔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只不過係用一個好簡單嘅，好用好少顏色去畫翻一罐湯出嚟，畫個毛澤東改一啲口唇啦咁樣嗰啲，就變咗藝術家咁樣。咁呢啲唔係美術咯，你話，但係真係藝術。藝術就係要改變你嘅睇法，要令到你有個唔同嘅觀感，又或者令到你永遠一世難忘，甚至乎啟發到一啲另外一樣嘢出嚟嘅。又甚至乎最緊要今時今日藝術嘅定義咧，就係有炒價咯，可以延續到一路炒落去都仲有錢賺咯。咁我覺得古天樂嗰啲歌同埋跳嗰隻舞咧，係做到我頭先講其中幾個作用嘅，即係能夠令到人擾梁七日啦，又或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啦，又或者佢嗰種面對一啲好懦嘅劣境。而又咬實牙根夾硬去做嘅態度啦，即係可勁嘅呢啲簡直係，我覺得佢唔係最喜愛嘅男歌手添啊，佢簡直我最喜愛藝術家之一添啊，咁所以吹奏啊吹奏到而家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香港人有可憐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即係都係借位啊，任何有啲位咧就去吹奏一個佢喺另外一個方面好啱自己聽做一啲嘢。是为香港人讲两句说话，因为整个市面上呢所有人为了利益都是出卖香港利益的。但罕有地呢有些人呢就是即是好像大家的想法呢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而讲一些争气的说话。这样又已经成功这样是等于一个 market 的了。那你看曾俊华如是啦，那曾俊华帮曾俊华手那间创意的嗰啲叫咩公司 ？PR 公司又發達啦，有好多即係想洗底嘅機構都揾佢幫手啦咁樣。咁究竟呢個 marketing 啊，亦或係真係佢真心係咁樣做啊？即係呢個冇人知嘅，其實最尾都係。同埋甚至乎佢真係好想咁樣諗，但係到實戰唔係淨係靠把口嘅時候，佢係咪咁樣做得出呢？甚至乎佢俾共產黨逼一逼嘅時候， 佢會唔會打到今日嘅說話呢？譬如好多時香港有香港電影即係講好多好好聽嘅說話呢，即係我覺得嗱，我頭先講咗我對古天樂嘅觀感係點啦，即係真嘅，我即係唔係揶揄佢嘅，即係只不過喂佢有一種諗法，佢起碼唔係有啲咁嘅契弟呢就走去附和呢、這個即係嗰啲一般嘅柴仔，有時未必係中共逼你嘅，可能係香港某啲官員啊，或者香港某啲同政府友好嘅一啲商人啊，都出好多口述去令到嗰啲即係同流合污地呃政府錢，而幫共產黨講一啲啱佢哋聽嘅說話，而唔啱我哋聽嘅說話，即係多的是。咁古天樂當然係其中一個唱反調嘅人啦，即係並唔係咁樣講嘅人啦。咁首先佢點解咁夠僵，或者點解會有咁嘅講法？佢唔驚俾人杯葛，唔驚俾人做生意整蠱咩咁樣？咁當然佢有翻咁上後台先夠膽講一啲嘢出嚟，而冇俾人整蠱嘅後顧之憂啦咁樣。咁呢人唔好理啦，咁佢都係出心啦。當然你有後台，你都可以出埋我哋噶嘛，係咪？咁呢樣嘢咧，所以我係100%係對佢冇意見嘅，甚至乎我對佢幾有好感添嘅。咁但係啊，咁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就好得意嘅，即係成日都將一啲人咧英雄化，即係將一個故事變成英雄故事啊，變成一個 legend 啊咁樣。就曾經我唔知呢度有冇人曾經講過咧，就話揾劉德華做特首啊。即係當你冇咁憎佢嘅時候啊，即係你講而家，你梗係你唔記得咗當日你都好中意劉德華噶嘛？有啲人係咪？即係我唔敢講呢度冇咯，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係咯。如果你係嘅話，咁你記唔記得有人話不如劉德華選特首？即係董建華嘅年代。咁但係點解當時大家又覺得劉德華選特首又得嘅呢？係咪因為佢喺幕前度講過兩句今時今日嘅香港人即係啱聽呢？因為佢當時講出你心裏面嘅說話嘛，屌佢去買嘢去食嘢成日都俾嗰啲伙計串鳩啊，啲服務態度差啊，係咪因為佢喺幕前講過咁嘅嘢，你又覺得佢好稱職做特首呢？咁樣咁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呢一種即係喺一個好劣勢或者好無助嘅時候，突然間有啲人講啲啱聽嘅嘢，咁你就當咗係偶像啊，或者當咗係一個英雄啊，咁仲要嗰條友流芳百世，以後都唔會行差踏錯啊，唔會好似劉德華咁樣投一共啊咁樣先至得㗎喎。如果唔係分分鐘呢，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呢，你個自私嘅一廂情願呢，會令到你期望嘅人呢失去了你嘅期望，係無端端做了一隻走狗，或者無端端做了一條撲街，咁不停咁樣情緒大上大落啊！你好鍾意佢嘅今日，即係我成日講政治都係㗎，發生過好多次啦，係咪？即係尤其是呢十幾年裏面呢，有啲人哇你當日幫佢拉票㗎，但第日就屌到上天棚嘅撲街嘅。我識個人幫阿黃仁達拉個票咁樣，跟住嬲咗佢，好撚嬲添，仲因為睇錯咗佢。咁即係我覺得其實任何公眾人物呢，即係我哋覺得大家都唔應該當佢係英雄或者當佢係偶像嘅，即係呢樣嘢我講嚟都多鳩魚㗎啦。如果唔係呢個點會有英雄同埋偶像呢、這個咁嘅 term 呢、這個世界。咁但係我講返分享返我嘅諗法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調返轉，你唔好俾壓力佢，即係唔好即係呢啲人存在嘅，佢唔係因為你吹咒佢而存在㗎嘛。即係佢當日一個取捨，唔係因為好似你咁諗法，佢唔出賣香港人而有呢個取捨㗎嘛。甚至乎劉德華嗰啲，你俾錢佢講乜咪講乜囉，但你又誤會咗佢做特首都得喎咁樣。咁我覺得好多時呢，即係個地方嘅失敗呢，啲人嘅柒呢，都係嚟自呢大家成日都將一個責任啊，同埋一個情緒啊，就建築喺某個自己都鍾意嘅人身上。當佢有一日失去咗你嘅期望嘅時候，咁佢由呢個英雄啊變咗狗熊，不停咁樣重複咁樣發生呢啲事，咁你自己唔覺得柒嘅咩？即係你信錯人啊！成日都，即係我覺得太多人係將一個期望係轉化落另外一個 icon 嗰度，而嗰個 icon 就冇責任為你做呢啲事噶嘛，佢唔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嘛，佢唔係俾錢佢幫你打工噶嘛。咁就係成日都出事嘅，不停咁樣重複出事，咁就欠缺咗去思考一個正經嘅成個 picture 囉。即係個社會點樣有民主，點樣有真普選，大家有啲咩要做，大家基本上自己要留意啲咩，即係雖然都好難嘅， 但是你这些、这个层面完全不想，完全是想在将这个责任投射了一个人那里，所有东西寄望晒给他，民主派又好、某个民主党议员又好，某个泛民议员又好。咁当有人抽秤，或者当有啲丑闻，或者佢系真事，或者俾人抹黑，咁嘅时候就令到大家啲情绪大上大落，就欠缺咗思考紧议会发生紧啲乜啦，个社会发生紧啲乜啦。总之，传媒嗰个力量咪就领到影咯，即系传媒吹鸡讲几句大嘅 slogan， 大家又觉得好啱听咁样，咁大家就跟晒佢，又欠缺咗自己嘅思考，或者欠缺咗自己嘅观察。咁你又可以咁講嘅，忙啊嘛，邊好似你咁得閒成日睇呢啲啊？喂，咁忙就抵死噶啦，可以講得。喂，咁你忙嘅話，共產黨最叻就收買啲傳媒咯，即係你100萬唔夠就200萬都有噶嘛。咁不停咁樣嗰啲傳媒，表面就成日鬧政府嗰啲傳媒，啊，大家都覺得啊，突然間講得啱聽喎，咁啊，突然間中意咗咁樣。喂，咁呢啲嘢。幕后操纵嗰啲人识玩，咪可以玩出嚟咯。咁玩到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可以对个时事麻木咗咁样，对于一啲政治人物全部都好失望咁样，咁啊唔使搞咯，咩都唔理噶啦咁样。喂，呢样嘢咪就系造就咗大家对个社会嘅冷感。有时并唔系嗰啲或者唔系政府或者政党造成嘅，我觉得系一般市民都有一个好大力嘅推手，就令到。我哋嗰個政制啊，同埋嗰個民主嗰個進程咧，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咁不停咁內鬥，不停咁樣指罵對方嘅 fans， 或者去埋怨一啲受害者，呢、這個咪就係成日見到嘅嘢咯。喺呢十年，即係大家唔明白我講乜就算啦，都好難解釋得到添噶。又或者你唔明嘅原因就係，因為你都覺得呢個梗噶啦。喂，屌，邊個叫你揦嘢啊？咁樣。咁當然我咁樣講咧，都係趕客嘅項目嚟嘅，但我又唔可以唔敢講喎，因為我覺得真係好大件事喎呢樣嘢。 Asshole， 港幣20 元， 古天樂都攞到最喜愛男歌手韋信王，可能咁完全非政治地。开列系想睇 J 图，见到袁太系会嬲。Kevin Lee message retracted。Chill Priscilla 张相正， 韦 信王事后听啲人讲嘅嘢先好笑，咩揾翻专业人士拣完先俾大众投，嘻嘻。底提委会响香港千秋万世，我最喜爱四个字有冇咁难明？ 即系点啊？我都唔明。 Kenneth Lee， 香港人最喜歡將藝人的尺度套落政客度，但又用政客的尺度套落藝人度。 咁咪就係咯，即係其實具體啲嚟講，就係將所有自己喜歡同唔喜歡咧，都係揾一個人嚟代表咗，即係自己好似咩責任都冇噶啦。之後，即係有呢、這個搭順風車，呢、這個係咪搭順風車啊？即係有個總之。要我付出多啲都唔好噶啦，就揾个人代表我。虽然即系代议政制，唔系，即系代议事咧，就系、是、某程度系个作用就系你代表我。但系问题就系大家对于代议事咧，不单止艺人当系政客，政客当艺人添啊，仲当所有嘅政客咧系自己个女婿或者个细妹个男朋友咁样对待添啊，即系少少行差踏错，少少策略上嘅。嘅哪吒嘢都唔可以做，又或者对佢要求高到咧，最好系处男添，或者处女添。我觉得如果你咁样嚟睇啲政客咧，一世你都系大上大落咯，个情绪俾佢哋激到。 Asshole 唔识唱歌都可以攞，真你黐线，傻卵王系我。 嗱，所以咧，我未觉得古天乐就唔系最。喜爱男歌手咯，系最喜爱嘅艺术家咯，喺我心目中。喂 ，Hello， 苏伦咁耐先嚟嘅，啱啱先到啊。咁啊，古天乐咧就好爽皮嘅，即系个 background 又雄厚啦。 Kenneth Lee 无可否认古天乐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什么为止一人一票选出来啊？有几多人投票呢？个票嘅 size 有几大呢？个票仓唔知系咩票啊？唔紧要啦，呢啲即系如果娱乐圈嘅嘢你都信嘅话咧，咁你都觉得系无可否认咧。咁亦都系真嘅，因为香港嘅投票率一半都冇。咁嗰啲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你唔可以当嗰啲瞓喺老人院嘅婆唔系人嚟噶嘛，一样啫嘛。OK。咁头先我见到啊，都冇乜人会系咯，即系提，即系会讨论我 I G 嗰啲人嗰啲嘢嘅问题噶啦，因为始终即系关人事咩？你嗰啲嘢系咪先？咁但系咧，我觉得嗱，阿 M Wong 就话Elon Musk 个人好专制，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C E O 咧。你唔专制又好难做到好嘢喎，老实讲，因为多数人对自己份工都好唔专制，即系对自己嗰打紧嘅份工咧，都唔能够出尽力去做啊嘛。即系譬如喺美国已经好啲嘅，因为人工相对高咧，你都觉得你打紧工嗰个系值得为佢嘥一份身做。咁调翻转咧，系特别有啲人咧系要。即係打份工認真到用 120% 嘅精力去解決你手頭嘅嘢嘅人先至可以做到一啲相對係比較好啲嘅嘢囉。咁我睇返嗰啲嗰啲咩嗰啲叫做野史呀 ,Steve Jobs 仲恐怖呀、啊。咁所以呢、這個正常嘅，因為你付出比人更加多嘛，其實係。OK， 而家几点啊？我、哦、都讲咗两个钟啊，差唔多。喂，咁系啦，咁啊，仲有啲咩？嗱，睇翻头先，阿宇文就话有个话题又可以讲下嘅，譬如钱照赚，共照反咧，系有啲难度嘅，因为今时今日，你去譬如我哋嘅 job 咧系投标去搵一啲 job 翻嚟嘅。咁如果你个客系建制派，或者佢好惊你得罪佢啲客，而佢啲客就系可能同政治，即系系红色嘅资本嘅，好有关嘅。咁如果你好高调，或者你不畏佢哋表达你嘅意见，咁你嗰单嘢真系唔使做嘅。即系其实某程度，如果做生意咧。是很难钱照赚共照反的，即是有些人是学无比的精力呢，不停的试，不停这里不得就那里的人呢，即是我就做不到钱照赚共照反啦，那我调回转呢，我就宁愿钱不赚共照反的，所以我就不能够做到呢钱照赚不反共的，那所以同你嘅总收入系有直接嘅关系嘅，我相信。即系假若啊，我系做得到钱照赚共照反，或者钱照赚唔反共嘅咧，我谂我呢十年八年嘅机会咧，赚钱嘅机会咧，系真系可以十倍咁计算。咁但系我觉得，如果我放弃咗我嘅态度嘅话，你俾多九倍嘅钱我咧，我都系唔开心嘅。咁所以，即系唔系高清嘅，但系只不过。我真係做唔到囉，即係你叫我你講句 yeah or say yeah 咁樣嗰啲，即係你講句，即係例如我亦都喺返工嘅時候我聽過，好彩唔係直接我客啫，即係喺我個客嘅 party 裡面聽到有啲人講，嘩嗰啲咁嘅死僆仔掟磚頭真係好過分啊，即係香港俾呢啲人玩死啊，即係我唔會喺佢面前，我係啦係啦，我唔會咁講㗎嘛。即係甚至乎我另一面就走，費事睬佢，亦都唔會俾佢見到我瞄佢。即係我頂籠係咁樣嘅啫。咁假若我同佢 say yeah 咁成嘅，又甚至乎我講埋一份嘅，喂，咁大把機會啦。即係我成日都某啲工種，我成日撞到一啲即係比較好接近政府嘅人嘅。咁但係我都唔會俾個笑樣去睇囉，即係我寧願扮專業 我望住 founder， 我望住个样啦，系咪先？咁呢啲咁嘅情况咯，咁即系痛失咗一啲搵钱嘅机会嘅。因为今时今日咧，你肯擦鞋，你肯埋堆咧，即系对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咧，我哋 connection 其实系已经可以帮手搵到钱嘅。即系只不过系啲太后生嗰啲咧，即系要双倍做啲更加核突嘅嘢出嚟咧，先至可以埋到堆搵到大钱。咁即系系咯，即系呢啲系取舍嚟嘅啫。咁所以我咁高清啫可以。如果唔系，有好多时你有讲啲嘢出嚟，连你自己唔信，但你又做紧嗰啲嘢，我觉得好痛苦啊！即系尤其是有啲网台咧，成日见到佢哋讲得好卵行嘅，哇！但系真人简直一个，即系要笑面迎人嘅。见到嗰啲建制派嘅，等紧人哋收购嘅，等紧人哋统战嘅，咁嗰啲我觉得真系最难顶，甚至乎有啲党主席添啦。即係明明佢係有啲紅色資本照耀嘅，咁不停咁做喺網台或者某啲黨嗰度增強自己到一個統戰嘅 quota， 即係有個潛台詞就係話你要我益你幾多你先可以先唔出聲咧咁樣，上市公司嚟咁樣，所以搞到你妥協為止。當然你有啲咁嘅機會同埋有啲咁嘅魅力先可以令到嗰啲統戰人即係維穩費用喺你身上啦，係咪？即係我絕對冇呢個咁嘅魅力嘅。咁跟住之後啊，到一個價嘅時候，價位啱，哇！即刻零啊，收完全收曬皮，完全一啲政治嘢都唔講，完全係攞退，不單止淡出，係彈出添啊！即係有啲咁嘅人㗎嘛。咁但係咧，佢嘅同黨咧。竟然咧就唔夠膽出聲嘅，平時咩人都鬧嘅，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咯。我覺得香港人嗰個社交圈咧都有啲問題，即係都唔能夠做得到啊！即係有啲把口臭慣嗰啲嘅黨友咧，喂，但係個老細即係個黨主席突然間啜一聲，即係彈座射彈座椅咁樣彈走咗，係幫緊一啲紅色資本操盤做嘢嘅，但係佢哋唔出聲嘅喎。好得意喎，即係可能我有啲 miss 咗啦，呢啲嘢真係靠鄧武式先至識得分析嘅。 Kenneth Lim 賺得佢錢返來都冇意思。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at's the main reason I like listening to you. It's your anti-communist attitude。 哦，反共嘅態度咧，即係其實個個正常嘅網台都有呢個態度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多谢你抬举啦，呢、這个 Stranger in Canada。咁但系，即系我对共产党嗰种憎恨同埋嗰种家族性嘅影响咧，就真系完全系冇妥协嘅余地嘅，可以话系。但系只不过好多人就见到钱之后，就好似以前 N 年前嗰、那个ICAC 嘅廣告咁啦，啲錢遮住隻眼咧，就真係正如有位朋友話，共照反啊，即係把口啊嘛。跟住一去到嗰啲情況，即係嗱，我覺得呢啲人咧，即係成日滿口反共嗰啲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咧，即係其中一啲咧係覺得自己係有個價嘅，即係正如我頭先咁講啦。 Max Lou， 錢照賺，共照反，咁中共會唔會咁諗？唔怕你來，最怕你唔來。 係 ，exactly。 我喜欢听他讲普通话。 听谁说啊？他是谁先？你好像只知道讲谁这样。喂，那就是这样咯，即是 Maslow 呢，就真的很明白我想什么，即是你很难做得到这件事的原因呢，就是我经常都听到，自细听到大的。我想大家都变成一个座右铭，即是人人都有个价，不如大家讨论一下这件事。人人都有个价，咁你自己有冇个价呢？咁样，咁我识好多，我不嬲都觉得佢系智者嘅朋友或者同事啦，或者系啲客啦。佢突然间讲句咁嘅嘢咧，即系你话天真又好点都，我真系好捻反感，即系即刻冇晒幻想啊！对呢啲人咧，人人都有个价嘅咁样，即系嗱，譬如你讲紧梁朝伟老张咁样有个价唔奇啊，即系你为牺牲。咁但係 唔係任何嘢都有價噶嘛，即係人偏偏有啲人無價噶嘛，對一個人嚟講。咁但係我見到證券咧，有啲人真係有個價到價位就即刻收聲咁，我覺得真係好撚失望啦。係咪啊？但冇識瞓咗啦，已經。S 豪都仲未話俾我聽，中意聽佢講普通話，邊個佢啊？哦，古天樂是不是你讲他是吹洗安系的嘛，古天樂有得困的呢条友。我把声都沙沙地，因为我刚才我接到一个很急的 job 呢，就是去拍一个 party 的相，因为这 PR 相呢我已经很少接的了，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些 PR 公司他们对摄影师的要求是我做不到的，即例如拍完之后即刻繳械啦，就俾晒相佢啦，我哋冇得揀嘅，即我好反感嘅，其实对呢个玩法。咁当然我都有咁样对我嘅 freelance 嘅，即我都叫佢俾晒相我先。咁但问题我会同佢揀㗎嘛，即我唔会俾，即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系摄影师呢，我唔会整蛊我摄影师㗎嘛。但而家啲咁嘅衰客呢，甚至乎已经结婚的客人就呢都是呢有个习惯要收拾所有相，跟你友好即是跟你好来好去又开心交易就没事，但一不开心呢就被人唱了嘛，就唱你的相得差，拎埋啲罪证出来，啲罪证好多时都是人哋换了支镜或者换了盏灯在度插几张视野啊，又或者不是在状态的时候可能试下个粒尘在哪啊，即是影蒙少少咁样。又被人拎个出来鞭尸㗎喇，仲公审添喎。咁我好反感呢种玩法嘅。咁但我攞我啲 freelance 嗰啲相呢，我冇逼佢嘅。即係如果你有 Google Drive 嘅话，你揀咗之后先俾我都得。咁但有时有啲人嘅记录就好耐先俾相，咁我加唔到俾客我拿嘢㗎嘛。咁但呢我就绝对唔会攞啲影得唔好啲相出嚟耻笑啦，当然。咁亦都唔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同埋嗰啲PR 公司嗰啲職員呢，嗰啲關係圖呢又好複雜嘅，有幾十層啊，又詞不達意啊，有好多額外嘅工作要你做啊，咁所以我通常都唔接嘅呢啲，咁到價先接啦，呢、這個就係有個價啦，當然因為我係做嘢嘛講緊，咁呢就所以我要 mark 返有返咁上下我先會做。咁但係今日嗰單 job 呢就好好做嘅，時間又短，人數又少，就反而呢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會主動呢同佢啲客仔溝通一下點樣影呀，帶多啲架撐去呀咁樣。咁幾個人嘅，咁頭先就係最奇怪呢，就喺嗰啲入一個會要成十幾萬嘅一啲 club 呢，通常都唔係我啲朋友嚟㗎嘛，亦都唔係會聽九吹廿四嘅人嚟㗎嘛。好似唔止十幾萬，都廿幾萬。咁呢就竟然無端端呢，我叫條友喂，不如我幫你影張 group picture 啦，我係代表呢個 club 嘅 newsletter 嘅攝影師嚟㗎咁講。咁點解突然間又有認得我，喂你係咪探長呀？我係呀。佢話我有聽你啲 live 㗎喎，跟住啲 friend 話邊個咩節目呀，YouTuber 嚟㗎嘛，你哋唔會聽㗎啦。咁其實我咪算 YouTuber 呢，咁我唔係 typical 嗰種嘅。咁呢就係囉，咁我提佢，咁我今日 live 你都嚟聽啦，唔知喺咩度呢。咁就真係奇怪啦，即係因為好多場合呢我係擔保我會冇即係冇我啲聽眾嘅。某啲場合呢我就會覺得好直覺地一定有我啲網友嘅咁樣。但今日竟然會有囉，真係喜出望外呀。喂，咁差唔多啦，既然大家都开始疲劳啦，见到。人数点呀，条数。100多呀，差唔多啦，都逐渐少㗎啦，因为我最鍾意讲客，唔係最鍾意，因为有时讲客嘅嘢呢，你真係虽然你预咗，但係你又唔可以唔讲喎。原因就係、是、即係我动机唔係讲客，但係嗰個客觀情況就係講咗客囉。 既然大家系咯有啲疲劳咧，咁我都要休息啦，因为今日都踩咗大半日啦，出咗街，咁啊同埋仲要有啲片要交啊。咁虽然下个礼拜一先交，啊仲有相要交都下个礼拜一。咁啊同埋听日咧，我又好开心啊，约咗一个喺台南识嘅朋友，即系由佢一个少女，而家嫁咗人咁样，同埋佢老公嚟香港游览。咁我带佢食啲好嘢咁样，带咗去一间比较有特色嘅叫做莲香居嘅餐厅嘅酒楼食嘢。咁啊最想食嗰啲金钱鸡啦，同埋一啲好鬼油腻嘅食物啦。因为而家 keto 都大晒，食呢啲点食都得。咁啊希望包保佢喺台湾食唔到嘅嘢，香港食到啦咁样。OK， 咁啊，大家记住听 live 啦。如果而家听紧网台 app 嘅朋友，记住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即系而家呢个叫做The Stage Tube 嘅 channel 啦，同埋记住上我呢个叫做IG 嘅 account 啦 ，follow 啦，同埋呢个 Facebook 嘅 Detective Tam 嘅 page 啦。咁样好衰唔衰？唔系，即系都预咗啦，又系。咁咧呢兩個 account 咧都不停咁樣有人 unfollow 同埋有人彈出啊，咁呢個都係正常現象嚟嘅，咁啊唔緊要啦，咁我再叫你都冇意思嘅其實，咁啊蓮香居唔係執咗咩？你唔好嚇我啊大佬，我在 Open Rise 嗰度揾咗個電話，琴日打去訂位嘅喎，雖然嗰條友把聲有啲曖昧。会唔会系真系执咗咧？喺上环嘅、哦，死啦！系咪坚噶喂，大佬？因为听日就样衰啊，我仲带埋啲游客嚟添。 韦信王连香居唔系执咗啦嘅。Why Lam Jeffrey Wong？ 祝你 喂 ，thank you 阿林。 一天 ，Waters Zero 连香居搬咗去荃湾。 吓、啊、死啦！但系 Open Rise 仲有、哦，咁我信你哋好，因为信 Open Rise 好咧。我看到又有人被人嗨了添，连香楼啊，定系死了，睇下先。等先啊！好乞人憎啊！而家 Facebook 嗰個 message 咧，成日中間攝啲廣告咧，你以為有啲 message 未覆咁嘅，好似嗱，我嗰陣蓮香居喺 Open Rise 嗰度見到，佢就的確係喺上環嘅德輔道西。点解呢？莲香楼系咪啊？妖真系俾大家好混淆啊！咩同样联络莲香居系咩意思啊？ 以下节目含粗， 太皇灭埋啊嘛！唔知点解先，我点解又太皇灭埋啊嘛？ 屌你点解成日叫我睇第二啲节目嗰啲人嘅啫，我都唔明白有铺咁嘅人嘅大家。呢条友讲粗口，閪知美食家嘛，好似屌真系乱咁嚟，又莲香盏又剩，想点啊？哇！鐵絲爐啊，搬咗荃灣喎，洛陽喎，跟住 Alan Chan 連香居未執喎，點嘅啫？究竟喂？ 益旺莲香居日昌华南昌荃湾系莲香站，益旺莲香楼 at Central Salon 黄环海其情之鼠疫同康苏 Waters Zero 莲香居搬咗去洛阳，我有去饮过茶。恒雄六阳各间系莲香盏 ，Max 莲香楼在荃湾善阳坊 ，Alan Chum 莲香楼今年三月底结业。晚上 warm sorry 可能我溜乱。恒雄有莲香居、莲香居、莲香盏，你去边间？ 我一路都系讲莲香居，唔系咩？ 恒雄莲香楼， 即系要听翻重流片、巡流片段啦。我一路都讲莲香居，好似。唉，总之我唔信你啊，信 Open Rise 啦。喂，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咁好啊，有咩特别嘢就再通知大家啦。应该，唉，又讲到而家都仲未交，即系仲未还债俾我朋友添啊。我应承咗朋友将嗰、那个我条 Black Magic 嗰部机嘅片，因为我拍咗好多 footage， 但系都仲未得闲剪。咁啊，都系要怪罪睇剧啦，睇剧睇得太多。就甩晒呢啲 schedule 啦。喂，你知讲翻中国人开呢啲食店有好乞人憎，即系两子弟又成日争龟苓膏啊、个名啊、大家食啊、淡仔啊，全部倒模咁样嘅，即系冇嚟均真嘅。屌你，真系好啦，老土啊！中国人做生意真系。 Foxmark 莲香楼，莲香居的另一班人开。 其实尤其是咧，厨房佬嗰啲咧，真系好差嘅，成日都唔尊重知识产权啦，仲觉得自己出咗好多力咧，应得嘅人哋个名嘅，即系冇品牌，冇品牌呢个观念嘅，成日都。 韦信旺因为莲香楼同莲香居都系本来同一起源，争产分力变两间嗰啲。 唉，屌，好卵烦啊！总之，即系二家姐同埋大哥哥同埋大家姐咁嗰啲 friend 咯，三哥啊。五嬸啊咁嗰啲咯，重機糖水又係咁，即係狗狗俾你吃屎啊！簡直係，喂好啦，咁啊又係一個禮拜啦，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